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星期五嘅早上十点十四分，一个难得嘅约会，每一天咧同我两位拍档同大家一齐倾偈。我系梁继章，邵张张。 大家好啊，我系 Sarah 邵蕊蕊李丽蕊。 大家好，早晨，今朝系极短篇爱的故事。有个老师，佢带咗四块饼，分俾三个小朋友。李小蕊、梁小张、小洋洋，四块饼分三个小朋友，点样系最公平嘅呢？ 老师先食一块， 你 老师先嚼一块， 嗯， 啱唔啱？ 啊，呢个方向啱啦， 系咯，应该系啦， 应该由分就三块、 哦。但如果马老师佢会食晒四块，公平咯，你哋冇得食啦嘛，公平即系意思即系全部人都冇得食啊嘛。 我好欣慰啊， 点解？因为答啱晒系咪？ 系啊，开心、啊。 我只不过系代表我哋。冇嘢啦， 即系原来你有老师嘅一份心喺度， 我明白你啫。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开始我哋星期五嘅节目啊，今日都系点唱嘅日子嘅，大家可以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留言就得噶啦。 又或者十二点啦，早少少啦，打电话嚟1872388，靓妈会听你电话。 冇错啦，我想问两拍阿李总，你讲咩？对唔住啊，马 唔系我睇阿靓妈，靓妈系咪嚟咗啫嘛？佢讲完之后 ，OK OK， 即讲即到 啊嘛，你 我冇事啊，咁佢讲靓妈， 你不嬲都知道靓妈冇咁早噶嘛？ 系啊，我忙， 所以都唔需要咁早打嚟嘅。 系啦，唔使咁早打嚟，唔系咁嘅意思啊。OK， 好， 靓妈翻咗嚟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 沒 錯，我想問嗱，有習慣咧，我今日睇到一個叫日本的發明啦，你知道日本發明有時咧，即係好似有用，好似冇用，唔可以話佢完全冇用。 有啲無聊發明啊， 算唔算咧？嗱，首先咁講，佢牽涉到一個習慣咧，我而家比較少做。我以前細個咧係經常做，係乜嘢咧？就係、是、嗱，首先我個人感覺呢個習慣其實唔係好好嘅，就係平躺睇書或者睇嗱，而家就唔係睇書啦，因為而家習慣就已經 睇 喂 ，iPad 更加唔得啦，因为 好重啊嘛。 系啊， 我知 啊。你明平躺嘅意思啊？ 我试过啲电话跌落嚟，砰一声，你试过未啊？ 我都话我 试过嘅嘢，我哋唔会有机会试过。 揸住，突然间眼瞓个砰。 呢、這个嗱，唔系净系你啊。 眼瞓会咁样咯， 系啊，跌 落 嚟， 唔系净系你嗱、啊，所以嗱，你讲咗个重点啦，佢就系针对你呢一种嘅危险嘅意外。 系、嗯， 首先咧，我细个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吓。咁、嗯、我阿爷咧有一大栋嘅武侠小说咧，就摆晒喺佢床头，我就会霸咗佢张床咧，然后瞓喺佢瞓喺佢嘅位，然后开 系啦， 就喺度逐本逐本咁喺度睇。 系有乜嘢啊？ 武侠小说啊，而家应该冇啦。嗰本叫做《武侠世界》 哦，有啊， 杂志啊嘛， 杂志好大 本 嘅， 系啊， 系啦，有不同不同嘅作家嘅， 系 你竟然都知啊？ 我知啊，因为佢嗰阵时候啲哥哥会睇噶，啲哥哥啊、表哥啊嗰啲会睇噶， 叫武侠世界， 叫武侠世界嘛，咁系有唔同嘅， 好厚啊， 厚噶， 好大本嘅， 好大本噶， 全部都系武侠小说。 我仲记得咧，我阿爸离世咧，我烧咗一大栋俾佢啊，因为我哋三代即系我爷啦、我爸啦，我都中意睇武侠小说 嘅，其实好好睇噶，不过我冇睇过。 系啊，咁我就烧咗好大栋俾我爸，呢个题外话啦。咁嗰时候好中意瞓喺度睇嘅，啊唔知点解我又唔觉得攰噶。但而家咧，我又反而唔會有呢個習慣。我覺得隻手咁揸住，即係圓空喺度咧，係好攰啊！即係 而家加上仲要戴埋個眼鏡咧， 咁嗱，咁而家就揸手機啦，或者嗱 iPad 冇可能添啊 ！iPad 好重啊， 好重噶！ 你連 iPad 都咁樣平躺睇啊？唔係啩？ 唔係啊，其實你可以揾嚟練下手臂噶。 唔係啊，而家有個 有個 架晾住啊嘛。 我知道，我冇買到。不過我首先我咁講，我而家開始覺得咁樣瞓喺度睇咧，我唔舒服啊！我一個人要坐即係半挨咁樣睇，我就會得啦。 哦，都唔好嘅。專家都有曾經講過，你呢個咁嘅姿勢嘅係會令到你嗰啲髋關節啊，同埋你嗰啲，你咪早嗰輪話咩痛嘅，唔得噶，係因為你咁樣就 L 型咁樣坐喺度啊嘛，非常之唔好嘅。 咁要點正襟危坐書台？ 唔係，係唔應該坐喺張根本就唔應該坐喺張牀嗰度睇書或者睇 iPad。 改啦，呢個習慣。 千祈唔好啊，因為咧你會擳住啲神經咧，你遲啲你知道有事噶，會痛噶， 係 啊，唔好啊， 唔好擳住啲神經噶，知唔知？ 咁佢冇乜神經嘅。佢好大条嗰啲神经，系啊，扎咁 我攞出嚟俾你睇啊！ 佢啲神经太硬嘅，扎唔衰，扎唔亲。好啦，日本嘅发明系咩咧？就系、是、防止个手机你眼瞓啊、攰啊，我都试过， 哇，好痛啊！ 我都试过，好似嗰次我唔系掟到块面，但系咧佢就话可以严重到打到个鼻骨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发明家佢之前都发明咗几样唔同嘅嘢噶啦，呢、一个就叫做咧防止手机掟中块面，我直译啦吓嘅一个罩咁样啦，咁佢就有 个罩 咧喺。块面上端嘅，咁咧佢有感应器，如果有嘢经过，其实即系红外线嗰啲啫嘛，一经过佢就覆咁样挡住咗， 咁、快 托住。喂，佢话快到咧系人系冇理由冇可能有呢个反应啊！你自己可能有个反应嘅，但你唔够佢快啊嘛，佢跌落嚟嗰个速度好快噶嘛，系咪？即系你避唔到或者你托唔到嘛，但系佢咧喺佢一跌一经过嗰个感应器咧，佢就速。好似一道门闩咗咁样，即系帮你顶住嗰个手机咯。 哇，好正、啊！好想买呢个玩具。 我觉得唔需要啊，其实 你唔好瞓喺度睇。 你戴个罩咪得咯。 咩戴个罩？ 即系你自己戴一个透明嘅一个胶罩喺你前 面 嗰度。 即系好似早轮嗰啲防毒面罩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譬如可能你系一个嗰啲头盔啊，即系头盔咁样，你笠喺个头嗰度，但系咧你前面咧嗰一块嘢系透明嘅，咁你咪可以睇。 咁唔舒服、啊。 咁跟住佢就系、是我觉得即系呢啲咪就系嗰啲。笨拙发明咯， 系 咪啊？ 佢又有嘅時候喺呢啲咁嘅嘢噶嘛，你戴咗喺度，咁跟住你就可以喺度咁樣睇。 如果你戴住呢個罩咧，有時即係呼吸咧有水蒸氣咧，你又整個水盆咧，揈下揈下。 咁啊，越整越多嘢。 係啊， 出個水盆嘈嗰啲咧，個水盆嘈，你又整個助聽器。 冇錯，水盆嘈嘅話，你又可以有一個 headphone 俾你買啦。係啦， 冇錯啦， 咁樣 係啦，污糟咗咧，再擠啲水出嚟， 先至能夠符合到嘅就係你有好多啲售後嘅服務。 冇錯，為咗睇本 可唔可以加落我個集團度？ 我都是因应你而去就你的 level 讲这些东西的。 鬼面罩我就龟面罩。 是喎。即是为了要睡在那里看书。我就当时看的就是咦那你戒了这个睡在那里看不得咯。 其实不舒服。 所以想不到的梗是不舒服。 看书不行看书我都不可以。 啊、我喜欢坐在沙发那里看。 我是正襟危坐这样看的。同埋如果買咗 張台度啊， 買咗有一個咧就係個架嚟嘅，嗰個架咧係可以擺 pad 又得，擺書又得。咁佢又有好處嘅，就係你擺咗喺度啦，咁跟住咧佢就棟高嘅。你本書你擺喺度嘅時候，有時一啲好厚嘅書，你有一個咩問題啊？ 揈啦，接埋。 冇錯啦，就係佢會揈埋一齊嘅，除非你咬咬啫，你明唔明？你咬咬咬到佢爛曬為止嘅啫，佢先至會平嘅。咁但係咧佢擺咗落個架嗰度嘅話咧，佢係側邊呢兩個位嗰度咧有兩個夾嘅，跟住你就可以夾住左邊右邊咁樣嘅，你就可以慢慢咧。可以揭嚟睇咯，咁就坐喺度嘅话咧，正襟危坐咁睇。第一，避免咗你嘅就系你睇睇下瞓着觉，你唔知道自己睇咗喺边。你有冇试过就可能同一个 chapter 睇好多次啊？ 有， 因为你睇睇下瞓得觉啊嘛。 冇试过。 咁所以嘅就系、是、呢、這个我就觉得有个好处咯，同埋嘅就你可以摆个 pad 喺上面嘅，都得嘅，都系同一个架嚟嘅啫，系木嘅，好靓下 嘅。好靓啊！嗰啲 有啲人话咧会喜欢咧浸喺浴缸。摆杯嘢睇书， 嗰啲系影相先会做， 系咪影相或者电影先会有 杂志先会做嘅？ 我有段时间都好沉迷做呢样嘢， 系咪？ 系啊， 咁大声嗱，你隔就有就有一个系咁 睇杂志咯。系啊，啲雜誌嘅就係你會覺得好正噶，同埋嘅就係啱啱好嘅就係你見到自己巢皮，你咪起身咯。 都應該半個鐘 嘅 啦， 起碼半個鐘或以上， 凍嘅咯嗰啲水， 加熱水咯。所以你咪起身啦，你加熱水又得，起身咪得咯。咁 我以前就係咁啦，一路加熱水又再浸下，再加熱水又再浸下，咁咯。 係啊，你覺得好好享受嘅嗰啲 me time。 你知唔知浸完之後隻手咪嗰啲巢皮嘅，隻腳又巢皮嘅？ 點解？我梗系知咧， 点解？ 因为冻啊嘛， 错。 因为咩？ 真系唔知啊！ 我知我知， 你又 因为咧，我知我知， 分享下啫。 因为我查过嘅呢个，但我而家唔系好记得啦。我估啦吓，当我估啦。巢咗皮咧，增加个摩擦感，即系你唔会跣。 系啦，啱啦，真系啱，系啊，即系 吓咩？真系啱，我真系睇过噶。 我知，咁你系真系讲得啱。 好，你问啦。我今日问翻你一个，今日新闻有嘅，点解淡菜明明唔系菜，叫淡菜啊？知唔知咩叫淡菜啊？ 我知啊，类似蚝豉啊，类似 淡菜。 点解淡菜叫淡菜？ 佢系植物嚟嘅，佢唔系生物嚟嘅。 咩啊？淡 淡菜啊， 好似蚝豉咁嘅。 我知啊， 有壳嘅。 我知啊。 点会系植物啊？ 即系我答错咯。 啊，咁 OK。咁啊，即系唔紧要，由佢。今日忍佢，今日忍佢。好，你讲。一人小计。 虽然我都觉得呢个， 我哋今日冇琴日， 我都觉得 平时应该都好大，佢全身都系牙齿痕噶啦。但系今日 收嚟收敛， 今日唔好咬佢。 我放开口，你擘大个口， 佢咬住唔放噶啦。 其实我都觉得呢个答案有啲啲奇怪嘅。佢话因为淡菜呢一样嘢咧，以前个古方咧系将佢去壳啦，就咁晒啦，同埋唔会落盐啊，即系唔同咸鱼唔同嗰啲。 因为佢本嚟系喺海噶嘛， 所以佢叫淡淡嘅一啲菜肴，所以叫淡菜淡。淡变咗叫啊叫啊变咗淡菜， 即系佢贝壳类， 即系 系 啊 贝壳 类 嚟 噶。 咁有冇新鲜嘅淡菜噶？ 我唔知喎，你问嗰个 未见过，即系有噶。 好多样嘢你会发觉嘅就系佢有新鲜嘅，你啱啱慢慢你发现，你觉得好奇怪。冬菇第一次我见到鲜冬菇，我觉得好奇怪嘅，你唔觉得咩？ 鸭蛋都系 啊， 细个永远就系咸鸭蛋啊嘛， 黑色 噶 嘛，有啲灰噶嘛， 系啊，原来有新鲜鸭蛋， 新鲜鸭蛋噶，好难买噶。 我最近街市唔系啊，街市 好贵噶， 我知系好贵噶， 唔系成日有噶。 系啊， 我有冇记错 咧？你觉得好奇怪噶？ 系啊， 佢系 真系觉得奇怪 啊！见到佢鲜嘅嗰个样咧，就我唔系好认得佢。 我以为所有鸭仔都系咸鸭蛋。 对啊， 好贵噶，系啊，唔知成十蚊只定唔知咩， 好 贵 噶。鹅蛋仲贵啊，仲大只啊。 咁想问你有冇食？有冇食过？ 唔食啊，食过鲜鸭蛋，食过，好食噶， 好好食嘅， 好好食， 系好好食噶，冇错。 咁啊，贵都买只试下。 唔系你嗰啲咩鲈鱼啊，嗰啲 全部新鮮 鴨蛋咯，嗰啲咪新鮮鴨蛋咯，係 啊， 啊，特別好味㗎。 係啊，有時有隻鴨仔喺裏邊嘅， 係咪啊？嗰啲叫鴨仔蛋。 越南菜而家冇得買，冇得食。 但係嗰隻我係唔得嘅，我不能夠。 好多人都唔係正正你， 好、哦、多人驚，我覺得。 好多人見望都唔可以望。 係啊， 因為佢哋覺得 好 恐怖 嚇。听闻就系话，即系女士们嘅话系应该要食嘅，但系我就话我完全不可能啦吓。 O K， 好，我哋就 当尝试讨论一下啫。咁如果你煮熟只鸭，你望都系只鸭煮熟咗噶啦，你咪当里边有只鸭煮熟咗，不过细只啲。 你有冇见过鸭仔蛋 我梗系有见过，食、 啊、 过。 哇，你唔觉得？唔系、啊，我觉得其实系一个卖相，系、嗯、嘛？即系你喺当时嘅时候，你见到咁样嘅话，你会觉得哎呀， 不 过残 忍啲咯，系啊，残 忍啲。同埋系人哋咁细只， 即系等于有一次我睇一条片咧，佢影点样烧嗰啲乳猪咧，我都觉得好残忍。 嗯、 但系猪就系一只你要食嘅动物，但系当佢一只 B B 猪咧，你突然之间个感觉特别觉得好似有啲惨咁样。 如果你咁讲法，乳鸽都系啦， 系 啊，系啊，我都唔系好食嘅。 嗯，乳鸽你都唔食 嘅，其实我唔系好食嘅，系、 哦、 啊、 哦。其实佢同鸡都系差唔多啫，不过样有少少唔同解。 系因为佢系乳鸽啊嘛，即系佢系 B B 啊嘛，咁、嗯、你感觉上你觉得我自己啫吓，唔系好舒服。 其实乳鸽有冇鸽噶？即系除咗乳鸽有冇大鸽嘅？即 系有啦，中鸽、老鸽、老鸽 有老鸽搵嚟煲汤，因为好硬，系啊，佢唔同嘅 老皮老骨啊，好似我 有唔同嘅处理嘅。 你唔系，你系老龟啫，你唔系老鸽。 佢系 OK 嘅，系啊，佢有龟板嘛。 你应该都不过你都银嘅，应该你系只银龟嚟嘅。 睇个样子都知 啦，系啊， 橡皮。 此极都唔害。 好，一阵间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逝世，终年68岁。报道话，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寻日因为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今日凌晨0:10在上海逝世。李克强曾经担任三届政治局常委，过去10年出任两届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提出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会继续巩固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国际经贸联通，在地缘政治挑战下继续加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李家超在一个论坛以视像形式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显著优势，利用一国两制秉持和平合作、互惠共赢的思路精神，正是香港面对地缘挑战的应对良方。香港即使面对种种挑战，仍然坚毅为国内外提供可靠专业的投融资平台。他又说，香港亦正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当局会继续完善创科生态圈，聚焦发展重点创科产业，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施政报告提出下调股票印花税至0.1%。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雖然內地稅率較低，並只是收單邊費用，但有其他交易費用，因此本港與內地差異未必想像中咁大，而庫房是減稅率的相關考慮，亦都需要平衡考慮市場競爭力。陳茂波表示，本港股市上落和外圍環境關係很大，相關小組研究之後認為，印花稅只是影響股市流動性其中一個因素，會朝幾個方向處理有關問題。出席同一節目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解決㓥房問題工作組會先為㓥房作定義，再想辦法處理。他承認行政措施複雜，因為㓥房有很多不同場景和情況，不能夠一刀切太急作出定義。 访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王毅在会前表示，中美两个大国有分歧矛盾，亦都有重要共同利益，双方共同面对挑战，中美双方需要恢复深入全面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误判，不断寻求扩大共识，开展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轨道。布林肯说，非常高兴欢迎王毅访问美国，非常期待之后几日有建设性对话。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35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2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5点，升99点。接着会有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3蚊，升5.4；阿里巴巴81.85，升2.1。李宁23.9跌5仙，美团113蚊升3.2，中芯国际22.35升8.5，港交所276.2升3蚊，盈富基金17.98升2.9，比亚迪股份246蚊升3.6，小米集团13.58升2.2，京东集团101.3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1，英镑9.495，瑞士法郎8.709，澳元4.96，加元5.666，新西兰元4.56，欧元8.264，每百日元对港元5.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55。日经平均指数报31,072点，升471点。港金报18,510蚊，比上日收市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76美元，卖出1,988.2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泽祥街对开就有意外，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就清咗场，咁啊多车少少啦。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开咧，头先系有坏车阻路嘅，咁啊而家坏车走咗噶啦，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啊至于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比较繁忙少少啦，龙尾近游丽村港岛路面方面西区的城西道西行线近住坚尼地泳池去到维港峰那段比较多车的城西道西行线交通繁忙英皇道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要进行嘅，所以英皇道去西湾河方向近住琉璃街嗰段嘅快线咧系封闭嘅，只准电车通过嘅啫。而琉璃街东行线近住银幕街至英皇道嗰段就封闭慢线噶。九龙方面，而家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彩虹村一带咧就仲系多车噶。土瓜湾炮仗街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来往方向近住上乡道至永耀街嗰段咧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围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车公庙路一带咧系有啲临时嘅改道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十月二十五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牛仔褛、牛仔裤、牛仔衫，相信你平时都有着过啩。 而家嗰种玩法就已经又唔同晒啦，就会好讲究。譬如要讲嗰种买唔同牛仔嘅深浅，上身就衬一只浅一度嘅，下身就衬一只深一度嘅，甚或者系有阵时候有啲人用 monotone 啦，即系譬如可能系同一个色通嘅，即系营造嗰种好潮嘅感觉出嚟咯。 要知道点样可以着出牛仔美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你话带我去食巴基斯坦菜几时啊？ 答得啱问题咪带你去咯。巴基斯坦人好鍾意用啲乜嘢去配咖喱一齐食嘅呢？ 薄饼，我仲知道薄饼呢都可以分好多种㗎。 你又知？ 佢哋教我㗎。 Roti, Paratha, Tandoori Roti。 想学多啲乌都语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十点搭八嘅。我想问两位拍档咧，细个时候发好多白日梦啦，有冇梦想过或者有冇谂过咧？如果我系阿边个个仔啊，或者我系边个个女咧，就好啦。 冇 阿边个当然系啲好有钱嘅城中巨富啦。 没有 啊， 冇 冇谂过系嘛？要自己一手。白手兴家系嘛？ 唔兴家都冇所谓，开心就得啦。 O K， 系啦。咁英国咧有个男人啊吓，咁而家就唔系细路仔啦。但喺细路仔嘅时候咧，佢嘅妈咪咧曾经喺佢十岁嘅时候同佢讲过，其实你爸爸系阿边个啊？咁样咁就系英国一个首富啦，好有钱噶啦咁样。咁就记住呢一件事，同埋咧佢嘅梦想啊，如果我可以做翻佢，即系攞翻个身份就好啦。因为佢哋唔系一个正式结婚，佢妈妈系以前同佢啲浪漫嘅事情发生过之后， 私生子咯， 可以咁话啦。咁但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叫做名正言顺嘅承继人咧？咁样佢尝试咧，即系揿叮叮叮叮咁样，咁啊俾人响耳闭门羹啦，咁样诸如船就帮嘅。其实我系你嘅仔嚟噶，咁样帮咁样 得啦， 系啦，就唔睬佢啦。佢试过写信。又系叫做石沉大海啦， 封信根本去唔到啊富翁嗰度， 去到富翁度，富翁都唔会睬你，甚至富翁都未必记得佢当年曾经喺边度同边个吓，即系有浪漫过。我咁谂啫吓，咁即系可能即系同日嘅遭遇都唔系净止佢啦咁样。 哇，呢啲嘢我觉得只系个女人先知嘅啫， 真系。 吓， 系个女人会记得晒我， 唔系啊，系个女人先真系知道， 知系边个咯。 系啊，男人真系好难搞。 你记唔记得晒？ 我记得晒乜嘢先啲？ 你应该记得晒系咪？ 数嚟数去， 一只手指数十 指，你叫我情何以堪啊？ 嗯，系啦，所以我哋明嘅。 好啦，最后佢就去咗做一个叫 DNA 测试， 因为佢系咁做噶咋， 系啦，佢要即系 要 科学嘅数据， 系啊，富翁嗰啲要比先可以比较噶。 诶，嗱，发生咗一件事，对于佢嚟讲，嗱，虽然系不幸嘅事，对于佢咧，幸运啦，阿富翁突然间病逝。 咁於是咧，佢就申請，喂，我係佢仔嚟，我而家要即係對 DNA， 嗯， 對到啊， 係啊，得噶， 唔係可以咁樣申請嘅咩？ 可以， 如果有千千萬萬， 因為冇人 申請， 再講多樣嘢，再講樣嘢，阿富翁本來仲有個媽媽，冇幾耐喺佢走之後咧，啊又死埋，咁，於是咧成個家族嘅錢啊， 俾曬佢。 因为冇人承继啊嘛，既然冇人承继，咁都要处理噶。佢话喂，其实我系佢承继人嚟噶，嗱攞 DNA 测，咁都要测嘅，因为嗰扎嘢摆到喺度，有一个四亿几嘅庄园啊，即系成，呢个唔系一间屋嚟，系个庄园嚟嘅吓，即系英国嗰啲好大间嗰啲，四亿几，同埋有好多财产，咁点算咧？佢诶，我系承继人，一 check 果然证明咗佢 DNA 系吻合，于是佢已经全部嘢。袋收袋啦，咁而家已经成为一个首富啦。 哦，就系、是、咁样， 就系咁啦。 咁呢个故事教训我哋乜嘢？ 教训嘅就系、是、 亲情好重要咯。 有时你都可以谂下咯， 因 为 你笑 咧，啱 唔啱？ 即系或者你觉得你自己个样同边个富翁系有啲相似？ 龟仙人 系咯，有冇啊？有冇啲面咁长嘅？ 曾经有人话唐先生好似我啊， 系 快车车， 系但系佢话佢唔似，唔似你。是啊，你被人认错嘛？ 是啊， 好 似话 你， 是啊， 是 啊，即系咁咯。就是這樣 嗯、 好啊，我会记住。亲 情好重要系咪？ 亲情重要得、嗯，我写咗呢个。 即系你 系 佢爸爸系咪？是咁我谂系佢唔认你咯。 应该系。 倒翻转， 认咗 你 都冇着数，仲要负债子还。 即系我有啲担心。 不过呢个故事，如果个对方个爸爸咧唔系真系首富咧。佢会唔会咁努力去做一样嘢？ 梗 系 唔会啦！你谂都谂到呢啲 人性嚟。容许我谂下人性嘅丑恶，即系咪先？ 系啊， 咁 啊 真系好吸引嘅。亦都讲到，即系本来咧，佢系比较个叫生活比较困难嘅，即系活得比较贫困嘅。咁所以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叫做哇，完全系由地狱上咗天堂。 我谂呢个谂法嘅话，唔单止系呢个仔啦，我谂个阿妈都系。 系啊， 系咪啊？即系佢阿妈嘅话，如果你对方个唔系一个真系咁有钱嘅人嘅，佢都费事同你讲，就你亲生嗰个系边个啦？ 三个唔系台货嘅咋， 冇 位 提咯，系啊，冇位提啦， 咁 咯。 咁佢妈妈好嘛？最近 唔知道啊，你要英国揾下佢问下佢好唔好？ 关你咩事？ 你 又试 下同佢 check 下 DNA， 冇又点啊？你想佢 check 下 DNA 系嘛 ？OK， 你会唔会有龟嘅基因嘅咧？想问下其实 有。 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网上情缘，世界上有好多嘢，有时真系好难分出原因同结果。例如想念你嘅时候，感觉会特别孤单，定系因为我孤单，所以先会特别想起你？呢一个已经分唔清楚咯，只知道当你想念一个人嘅时候，嗰种感觉系快乐，亦都系痛苦。可以解除寂寞，但有时会令人更加寂寞。 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痴。 生的悲戚。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 骚 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提大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75%，同埋一阵间咧喺12点半后咧，大家都可以点唱，而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你又知唔知道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嘅校长嘉宾就系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姚宇基校长，你好， 姚校长，早晨， 早晨啊，大家 好，咁今日多谢校长，有冇嚟过我哋电台即系做下嘉宾啊，做下访问啊， 系有冇啊？ 第一次 咋， 缘分 系啊， 有啲紧张，有啲紧张， 唔好担心，系啊，好诶，一阵间我哋会打成一片噶啦， 好 你打字可圈可点，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咧，如果校长嘅话，应该今日专登系为咗我哋嘅节目嘅话，就要讲落嚟系嘛？ 系啊，我哋平时工作喺佛山，周末我就落翻嚟香港咯， 哇，几好啊！ 其实两边嘅居住环境有冇咩特别唔同啊？嗱，你两边都有即系居住啦，咁样系啊，有冇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啊？即系住， 你冇咁紧张。 最主要咧，最主要唔同系咩咧？就系、是、打风冇得放假咯。 哦，打风佢哋会继续要翻。 佢哋因为 你知学生都要翻啊？ 学生因为住宿咧，咁啊好多时去放，其实好麻烦啊，佢留喺宿舍仲安全。 嗯， 咁啊，同埋咧就。可能個風咧喺香港咧，其實已經停㗎啦嘛。入到內陸咧，其實好多時個風力啊、減弱啊咁樣，咁、所以就相對嚟講咧，就之前可能香港都有大雨啊、有打風啊、 黑雨啊 嗰啲，就我哋就都係繼續上課。 不過頭先啲麥後咧，聽阿校長講咧，即係嗰邊好多嘢個生活指數可能會比較容易支付， 好唔同係嘛？ 係 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大家最深體驗一定係嗰個住宿環境咯，即係譬如我哋啲老師啊，有住宿啊、宿舍啊，即係幾百尺啊，或者可能即係甚至去到過千尺，可能講緊1000蚊一尺咁上下啦。咁啊，即係都係好普遍。咁所以我諗同埋個生活指數都係低少少嘅。咁所以而家點解咁多港人不想消費都係呢個原因嘅。 明白。校長啊，第一個半小時咧就係我哋問問題嘅喎， 冇問題，冇問題。 我哋有龍虎榜。讲过你知唔知啊？ 系校长龙虎，你真系知啊？你有听过咩？ 有温书，有温书。 哦，咁就乖啦， 争啲撞咗上个礼拜校长嗰条题目啊！ 系啊，其实有时我哋都会噶， 会噶。 今日咧，其实咧，阿梁同学咧都问咗我 有 一个问 题，因为 你冇问 过。我嗰日本来想出，但我记得，因为呢个问题好特别嘅，不如试下问下校长啊。 好啊， 校长啊，你开汽水咧或者啤酒咧樽装嗰啲盖掩咪一个牙一个牙一个牙嘅。 嗯，好似有啲齿， 系 啊，有啲。 你上次系问点解，定系有几多个齿啊？ 有 几多个齿啊？ 系啦。 啊、有規定嘅咩？ 有 規定 㗎，唔係亂嚟㗎。 呢、這個就真係冷知識，唔知道。 係啦， 羽毛球我就知道幾多 用途。係 啊，都有㗎，因為佢要計咗佢嗰個平衡。 個力學 係啊，個力學㗎。 但係知唔知個原因啊？如果冇記，錯咧，就係21嘅。 冇錯。 係啦，但我唔知點解。 嗯， 我唔知點解嚇。OK， 不過唔緊要。我嘅問題就係、是、校長同埋兩位同學有冇聽過打烊？通常 有 啲舊嘅，而家唔知啲人仲興唔興咁講啦，打烊啦，即係 三门啦、啊，完成啦，今日嘅唔再做 结 业啦吓， 唔系结业， 今日休息啦。好，打烊呢个名呢名词咧，其实代表乜嘢咧？啊，喺以前嚟嘅吓，第一关埋嗰个大门三门啦，第二熄咗个火，将个火炉熄灭，第三收翻起啲货物啊，嗰啲 display item 收翻佢啦，第四清洁个地方。啊！尤其是髮型屋一定要清潔嘅，因為咧你成地都係頭髮嘅。好，打烊呢個名詞其實代表第一將大門關上啊，定係將火爐熄滅，定係將貨物收起，定係將地方清潔好咧？ 你講嘅係以前係咪啊，梁同學？ 以前個來源、哦、到底佢係 associate with 乜嘢咧？即係打烊其實本來。是代表乜嘢咧？ 嗱，個樣咧就應該係火字邊一樣啊嘛，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係用呢一樣嘢嚟去推敲，應該係 B 咯。 我都覺得係熄火， 我都係 熄火啊！ 我哋好唔好將三隻雞蛋擺埋同一個籃咧？ 如果係 肯定啦， 如果係正確嘅就冇乜所謂嘅。 好啊，好啊，好啊！既然我大家都覺得你都係咁嘅推敲係嘛，係咯，因為打樣個樣字係咯，有個火字嘛，好啊， 好， 咁我哋三個 各位同學 全部都係 B， 恭喜你係啱嘅， 好嘢， 你真係仁慈啊！你嗰啲題目咧， 打樣 容易直接， 其實亦都有融化金屬之意，亦都代表熄火，代表將店裏嘅火爐熄滅，今日唔做生意啦。 如算中的節奏，可去到日後。对着二世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1872388，阿靓妈坐咗喺度噶啦，上喺12:30点出嚟，而家可以打嚟啦。 好，第二位同学，李同学。 好，好啦，咁我而家要问呢个问题，佢系一个生活小知识嚟嘅。咁啊咁啱咧，亦都系发现咧喺呢个上啊，应该话啱啱过去咗嘅两日之前。咁咧呢个生活小知识，我真系谂都冇谂过。我想请问嘅就系在座咁多位嘅话，有冇食过染发啊？ 咩咩试过 染发一定有啦，你有染发啦， 有 系啦，咁同埋嘅就系校长都有试过啦，有冇染发啊？ 暂时未 暂时未试过，你迟啲试下啦。我同你讲，嗱，其实咧染发剂咧，当你咧跌咗落去或者系嗨咗落去啲衫啊手袖嘅时候咧，系经常会发生嘅事嚟嘅，啱唔啱？ 唔单止啊，你滴咗落去嗰啲叫做洗手盆，仲麻烦啊。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而家讲紧嘅咧就系话，可能你如果去一个 salon 嗰度，跟住佢帮你做咗个染发剂去染发嘅时候嘅话咧，可能嗨到件 T 恤或者系啲手袖嗰度咧嗨到嘅话咧，点样处理之后嘅话拎去洗？是洗得甩的。 嗯。 哈哈。A, 用噴发胶即是定型噴霧噴住佢。B, 用发蜡。C, 用 mousse, 定是 D, 用 gel 呢 咁得意。几样嘢几样嘢都是黐㗎喎。黐立 佢个 salon 度有嘅嘢。随手就可以攞到㗎啦。 我觉得是 A。 我都觉得噴发胶。 咦即是胶住佢。 应该唔系，应该系啲渗透性多啲嘅嘢。 例如咧， 但系我又唔好记得头先 B 同 C 系。 B 系发蜡，即系其实嗰啲 wax，OK。而 C 咧就系 mousse，mousse 咧就系嗰啲泡沫定型泡沫啦，即系乜即系好似 cream 咁样嘅，定系 D 系 gel。 会唔会定型泡沫？ 其实后边个三样都好差唔多。 我就咁。 喂，但其实而家仲冇发蜡呢回事噶，仲 有 噶 wax 有啊，全部都有噶。 我就咁听就应该系即系由月尾嗰啲就越湿啦，跟住有啲就干啲啦。我谂要湿啲先至可以。 嗱，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嘅，咁啊就系咧做咗呢一个程序之后，你翻到去你重要嘅就即刻摆落洗衣机洗，就系咁简单。 唔使翻拣啊，拣粉啊，即系所有洗嘢。 洗衫啊，你洗衫嘅时候，你可以嘅，你摆拣粉啊咩，你总之就系当系普通嘅一啲清洁嘅话咧，佢就可以洗咗嗰啲噶啦。 我都觉得系喷嘅嘢啊，校长。 我觉得系 B 啊。 校长是 B 是咪 ？Wax 是咪 ？OK， 我觉得 是 Mousse， 我是 A 啦，我 A 啦， 即系 A、B、C 都有人拣啦， 有冇人中？ 梗系有人啱啦，正確的答案是 A 定型噴霧啊！哇，我就觉得好 amazing 啊，因为咧我嗰日咧就系我原先系金毛嘅，咁啊但系咧就嗰日咧就整咗啲黑色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好大件事，因为咧黑色我觉得系最难搞嘅，我嗰日着咗一件咧灰色嘅，即系都系浅色嘅一件衫去，点不知咧就我滴到咧嗨到咧嗰啲手袖嗰啲全部都系，佢话唔使惊。即刻攞个定型喷雾嗰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跟住我就点咁点啊咁点啊，佢话你一阵间整完晒所有嘅嘢之后，唔使担心，你翻到去嘅话咧，一定系用翻嘅就普通嘅洗衣程序，番碱啊咩都好嘅话，你照摆，咁啊碱粉嘅话照摆，洗完之后嘅话咧甩晒。 哦，真知识，真知识。 系啊，但我就问佢原因系乜嘢，佢原因不明。 我净系知道咧，如果用火酒系可以洗得甩嘅，但系要即刻抹咯。如果用火酒就， 总之佢又话所有嘅 salon 都系咁做嘅，佢就唔使惊嘅。嗨到乜嘢颜色，哦、你总系咁样做嘅定型喷雾。 知道， 任何定型喷雾，我话有冇特别嘅牌子啊？唔关事，咁样咯。 佢 好犀利啊！ 佢喷落你度，你惊唔惊啊？哇，越整越衰。 唔惊， 唔会嘅，人哋 试下啫嘛。你横掂都谂住我。我預咗洗唔甩嘅，咁我就話你最好嘅做法就係乜嘢咧？個定型噴霧嘅就係噴前邊、噴後邊， 啊，即係裏面， 裏面都要噴。噴 但 係 咁，如果佢譬如平時嗰啲咧，佢啲毛巾咧，咁、佢染髮咪染到即係濕曬咁樣噶嘛？係 啊， 咁佢可能就係咁樣噴噴噴，跟住拎 毛巾唔搞噶啦， 毛巾 係啊，係整到客人啲衫嘅時候咧，佢唔賠，佢賠尾噶嘛，係啊，佢哋會咁做嘅。 我嗰啲係賠得起咯，佢嗰啲 唔係唔關事，唔關事。但係嗰日就我真係覺得個哇，我真係長知識。是啊，我不知道啊，可能有机会不得啊，但我那次我真的得啦。 是啊，好嘅，好。 好，到我啦。大家有没有听过王羲之这个名字？ 有。 书法家。 没错啦。原来呢他对一种的动物呢很痴爱的，很迷恋的，有埋故事啊，有记载的。四个答案。王羲之喜欢什么呢？喜欢 A 龟， B 蟋蟀， C 鹅，啲白兔，同佢嘅书法有关嘅。A 王羲之，佢中意 A 龟 ，B 蟋蟀 ，C 鹅 ，D 白兔仔。 同佢嘅咩有关话？同 书法啦，佢啲书法啦， 应该佢嘅书法画唔到蟋蟀嘅，我估 系啊，嗯， 同埋都唔算动物 啊， 蟋蟀系昆虫啫嘛，你先话动物嘅， 喐 佢同佢嘅书法有关，我记得佢嗰啲系比较秀秀丽啲嘅，系嘛？ 系啊， 咦，唔系喎，王羲之好似唔系，我讲紧嗰个系刘金先，王羲之。 校长有冇有冇 tips 啊？校长有冇灵感啊？ 呢个真系冇乜灵感呢个。 系啊，呢个我唔识啊。王 咁撞咯，唯有 撞随便。 龟咯， 我估白兔咯。 系啊， 系啊， 都好似跟阿李同学撞系。 佢撞王 嚟嘅，唔系佢有温书嘅。 佢一向都系撞王， 系啊系啊， 收到风。 其实系唔识嘅。 佢一向都撞得啊，好啱嘅。我 系 乌我撞白兔啦， 你撞白兔系啊， 所以都系跟下你同学啦， 跟 两 龟一 套，两龟一套，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两龟一套， 有冇人中？ 系啊， 全部错晒， 搞错， 即系蟋蟀， 蟋蟀同埋我， 有冇咁噶？ 好好奇怪嗬，咁啊，我估蟋蟀咯， 我估蟋蟀啦，我估蟋蟀， 蟋两蟋蟀一， 两蟋一我， 好，答案就系。阿校长，点解你唔跟啊？撞王咧， 又撞钟啊！ 唔系啊，你跟我就 因为咧，佢鹅颈咧嗰个姿势咧，听讲佢启发到佢有一啲嘅笔法，佢系好跟住讲 啫，龟颈都得嘅， 唔系 马颈都得嘅，佢话啫， 你硬颈啫，人哋有记载。 我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趁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告宣告着未来登场。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 本周头条， 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会讲下饮食业界在促进香港夜市经济有咩新策略。 香港高尔夫球队在今届杭州亚运首夺奖牌，为香港创造历史。男子队领队会分享成功背后的挑战。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好啦，11:29听个风骚发言啦。今日咧一阵间12:30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18723八，咪见阿靓妈不停听紧你嘅电话噶啦，咁啊可以继续打嚟。好啦，咁呀啊校长又到你噶咯，大半子有啲问题深唔深噶？ 都系我本行啦，体育啦。 好 ，OK， 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逝世，终年68岁。报道话，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寻日因为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今日凌晨0:10在上海逝世。李克强曾经担任三届政治局常委，过去10年出任2届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英文台节目，有听众致电表示已经有2个小朋友，现时怀有双胞胎，关注丈夫的侍产假只是有5日，可以怎样协助他。李家超表示，涉及侍产假的问题在立法会经过讨论成为今日的法例，是否仍然有空间改变需要社会讨论，一方面要帮助家庭，但亦都要确保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他又说，曾经和企业商讨，知道很多都支持家庭友善环境，特别是对有初生婴儿的员工，他又鼓励更多公司为员工提供家庭友善环境。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向父或母是香港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0,000元现金奖励。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20,000元的奖励金只是鼓励生育组合拳的其中一式，传递政府想提升生育率的信息，并且带出相关的风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节目表示，将加强社区保姆服务，包括增加服务名额和社区保姆的服务奖励金。他表示，社区保姆并非只是服务基层市民，但通常他们的服务地点都在住所附近，将来会再加强宣传。中美金融工作组以视像方式举行第一次会议，根据人行网站，双方就两国货币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以及其他双方重点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会议星期三召开，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级官员共同主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国联储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参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08点，升164点，总成交金额403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2点，升106点。接着会再讲股造价，腾讯控股289.8，升2.2；阿里巴巴81.45，升0.7；中芯国际22.55，升1.5；李宁23.6，升3，系跌3.5；美团111.4，升0.6；港交所274元，升8毫；盈富基金17.86，升1.7；比亚迪股份244元，升0.6。小米集团13.38，升2仙；京东集团101.1，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50.2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82，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30966点，升365点。港金报18300，系报18535元，比上日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06美元，卖出1987.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果栏。九龙的路面方面，提醒大家，尖沙咀的嘉年威老道部分路段因为有紧急维修，近住科学馆那段的嘉年威老道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所以经过时间大家要小心。而土瓜湾的炮仗街都是因为紧急维修，炮仗街来往方向介乎上乡道至永耀街那段封闭了部分行车线。新界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田河至坳头嗰段咧，较为多车噶。大围车公庙路部分路段早前爆水管，咁啊仲系需要进行维修噶。咁所以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去大围方向，同埋翠田街去车公庙路方向咧，都有临时改道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粉锦公路河上乡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架车，咁样司机同埋乘客就会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国剧830公诉，12月2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不得了剧场翻嚟啦！ 哥哥、爸爸、妈咪，佢哋呢排冇再同我哋两个讲一句说话。 系乜嘢说话啊？ 我爱你 ，love you。 原来只系依句啫。 佢哋慢慢就唔会爱我哋啦。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晓婷个心穿咗个窿啊！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喺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嘅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再提提大家吓，电话号码18723888，咁靓妈打紧你嘅电话嘅，打嚟咧，今日自己用自己嘅声音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同阿爸、阿妈、细佬啊、朋友啊， 快啲打嚟咯， 讲句系啦，周末愉快啊，点唱啊都得嘅，好留意留意。好啦，落嚟咧，我就会交俾佛山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姚宇基校长问问题。姚校长你好， 姚校长你好， 校长好，好同学好，咁咧。姚校长其实以前就是体育老师嚟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啲体育啲问题咧就同体育同埋我佛山嘅学校有关嘅。 好系 好，咁啊第一条热身嘅较为容易啲嘅应该。 你话 就以下呢四个球类咧，边个球速最快？咁啊 A 球速最快，咁啊 A 就系羽毛球 ，B 就系高尔夫球 ，C 就系网球 ，D 就系壁球。 好问题喎，呢样嘢真系啊，边样会最快呢 A 同 B， 我觉得较为快。 唔系啊，第四系咩啊？ 第四系壁球， 壁球都快噶， 好快啊！ 壁球好快噶， 快 咗。诶，首 先啊， 羽毛球，我拣羽毛球。 羽毛球，全部都用拍噶。 羽 毛球啦、网球啦、壁球都系用拍，除咗高尔夫球啫。 高尔夫球都系用支杆，杠杆原理。 但系佢唔系用嗰、那个有个拍，有嗰啲 啊，有个网 咁样啊嘛，系啦，都系杠杆原理。 我拣 badminton， 即系咩啊？ 羽毛球。 咦，我仲以为呢条应该相对简单啲。 你仲话同我哋意思 唔系 啊？ 因为四个都唔知点样， 个时速好快， 好快啊！几样嘢听落都好快。我估 隐约记得打羽毛球咧，如果系咁杀波咧，系好快。 系啊，之前有啲片咧，即系个羽毛球啊，打穿个西瓜都得嘅。 嗯， 系啊。 但系 高尔夫球 都好快噶，高尔夫球伏咁嗰下。 系啊， 佢个 球 一摇落去。 我高尔夫球， 我都系高尔夫球。 系两个高尔夫球，一个羽毛球，有冇人啱？ 好。答案就是 唔系唔系，唔好答我住，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嘅，系啊，正确答案 系。答案就系羽毛球嘅，系啦。咁啊，羽毛球咧时速咧最高咧去到493 km/h。 哇，有冇搞错？ 系啦，咁啊，高尔夫球啊350，咁啊，网球咧就260几，咁啊，壁球去到280几嘅。 哦， 咁啊，所以羽毛球 最快。但系唔系啊，校长 ，objection。俾马小强打咧，羽毛球系最慢嘅，你知唔知？因为佢冇力嘅。 咁你尾咩佢打嘅话，佢都系最慢噶啦，系咪先？ 你试下俾我打一次， 我俾你打好唔好？我俾你打睇下你慢唔慢。 好，第二题。 好，第二题。 第二题咧就有段估啊，就系因为上个礼拜咧，阿校长咧都问咗相类似嘅问题，争啲撞咗，所以我就 乜嘢类型嘅问题啊？ 就系关于奥运嘅嗰啲攞奖牌嘅， 记得记得， 我都调一调条问题啦，咁样。咁呢个呢就係讲呢上次呢就係、应该就係问呢个奥运第一个攞金牌嘅中国。咁我今次就讲问呢就係问边一个系边个人呢系第一个中国人去参加奥运嘅。咁当时系1932年洛杉矶奥运嘅。咁 A 呢就系、是、张江文 ,B 呢就系、是、郭锦娥 ,C 呢就系、是、杨全广 ,D 呢就系、是、刘长春。 上次都有，上次都有讲到阿杨全广嘅， 冇错冇错，1932年咁啊，洛杉矶奥运第10届嘅， 杨全刚系1960年嘅。 咦？ 校长，我想问一下 B 嗰位系咪女士嚟噶？ 郭锦娥啊嘛， 系 啊，女士嚟嘅。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四个选项 ？A 咧就系张光文 ，B 咧就系郭锦娥 ，C 咧就系杨全广 ，D 咧就系刘长春。 你记得系六零年啊？ 唔系 C， 你记得系六零年啊？ 系，我肯定。 我拣 boy。 D 系边个话 ？D 系边个啊 ？D 咧就系刘长春。 刘长春 ，OK。 咁我又再俾多个 tips 啦，不如。 好啊。 呢、這个古仔咧系拍嗰套戏嘅，系啦。即关于呢个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嘅人， 戏名叫咩？ 戏名叫做《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哇！我净系记得一个人的武林啫。 系啊， 我冇。甄子丹做嘅一个人的武林。 O、okay、K， 我都系 B 女士， 我 D， 我撞嘅咋？ 我撞啦，我跟你啊。 嗯， 都系 系啊，系啊，女士啊。 咦，又有人啱喎、啊、今次，咁就系今次阿梁同学啱咗啦。 D 就系刘长春啦。咁啊，如果真係想知多啲咧，就真係睇呢套戏啦，《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咁啊，即係拍重拍翻，即係当时即係中国第一个参加奥林匹克，佢搭船过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当中又遇到啲咩问题。咁跟住咧就去参加嘅咧就係短跑嘅，当时係啦。咁啊，头先有几个人咧，譬如张光文咧，佢就係香港第一个参加奥运嘅。咁啊，郭锦娥咧就係第一个就係女即係香港嘅女运动员啦。 系 啦， 好。Thank you， 第三条。 好，第三条呢就到我哋呢个佛山啦。我学校而家喺佛山嘛。咁所以呢佛山呢就而家咪好多港人北上嘅好多地点嘅。咁呢四个地点睇下边一个喺佛山嘅。咁第一个呢就係南头古城。第二个呢就大鹏所城。第三个呢就金坑古镇。第四个呢就南风古造。 喂，漂流教室你熟㗎喎、 啊。 地理 你漂流教室日都上去 喎。係 呀、 啊。 大鹏呢我估係大鹏湾嘅。 啊 唔喺佛山嘅。 咁、另外嗰四个呢三个呢 到你哋估下啦剔除八。 到你哋估。 係呀、啊、我唯有咁。 我连个名字都记唔到、 啊。再讲多次啊南头古城大鹏所城金坑古镇。同埋南风古造， 四个系一系 C 一系 D 嘅， 撞啦， 系啊， 因为真系唔识。 我金坑咧， 我撞 D 啊 ，A 系咩啊 ？A 系南头古城， 我 A 啦，我 A 啦， 系啊，一个 A 一个 C 一个 D， 又中喎、啊，又有同学估中咗，唔系估中咗嘅，应该知嘅。咁啊，答案咧就系南风古造，咁啊，南风古造咧就喺佛山嘅。咁啊，即系因为咧， 系咪撞王撞中啊？ 系啊， 又系你 D 啊嘛 ，D 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中咗，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我就系南啊呢度就系 南风古造 啊， 系啦，因为咧佛山咧即系就出名咧即系醒狮啦、武术啦、陶瓷啦，咁呢个咧就一个好 佛山赞先生。 咁咧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古旧嘅一个陶瓷，即系500年前嘅一个陶瓷嘅一个地点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哋有去佛山旅游啊，都可以去参观一下嘅。 我应该要去。 系啊，呢个嗰啲我唔记得四 A 定五 A 级嘅国家嗰啲旅游点嚟嘅。 哇！ 当然其他几个咧，全部都喺深圳嘅，即系而家都可以去即系探索一下。 好， 系啊 ，OK， 好，第四条啦。 好，第四条咧。就系、是、乒乓波，乒乓波大家有冇打？ 有， 细个嘅时候有，而家 玩滴滴仔噶咋？ 好啦，乒乓波有冇留意嗰块球拍咧？系咩色噶？ 咩色？红色， 红 色咯， 红色 系 胶 面， 即系嗰两面系 佢两面噶，有木板嘅，有 即系个颜色，一边系红色，另一边系咩色？ 木色咯，木色， 木色 或者 黑 色， 系好。咁我而家嘅问题就系问啦，以下呢四只颜色。呢四个选项呢咁讲、可唔可以做呢个乒乓球拍嘅颜色呢即除咗黑色同埋红色之外。咁啊第一 ,A 就係粉红色。嗯。Sorry,A 系紫色。 嗯。 B 系绿色。 绿色。 C 系蓝色。 系。 D 系以上皆是三隻色都可以做球拍嘅颜色。有冇见过、 啊、 有冇见过蓝色嘅球拍 有。 有冇见过绿色嘅球拍 冇。 有冇见过紫色嘅球拍 冇。 绿色咪同个台一样色咯， 系啊，所以唔得咯， 系咯，咪唔得咯，系啊， 系啊。 其实问题咩话？问题 即系就系话呢四个选项，咁系咪都系可以做呢个球拍嘅？ 绿色唔得，我觉得。 如果绿色唔得嘅话，咪即系 D 唔得咯。 D 唔得咯，系啊。 係 啊，我唔理你哋，我只係揀藍色。點解你頭先冇咗個粉紅色嘅校長？ 陣間話俾你知。 啊啊OK， 頭先講 即係邊隻色可以做係咪意思啫？ 係啊，邊隻色都可以做呢個球拍？ 藍色， 藍色咯，係啊。我都見過藍色， 因為我冇見過紫色同埋綠色，綠色就一定 唔得㗎。綠色 你 唔得啦，你個台食咗色。 咁即係其實我哋淨係可以揀嘅就係紫色同埋藍色咯，係咪？ 其實我想問校長係咪好多色都得㗎？其實除咗綠色之外，白色嗰啲有冇㗎？ 先估咗先， 冇啊！ 我哋陣間就講個解釋俾大家聽。 OK， 好啊， 藍色， 藍咯，全部都藍啊，係啊，全部 藍 啊， 全 部 都係白色㗎嘛。 好，咁我答案咧就係以上皆是嘅。系啦，嗱呢个咧就系要讲翻咧最新嘅最新嘅一个国际规定嚟嘅，咁其实旧年先改嘅啫，系咯咁啊旧年啦，即系前年啦，2021年啦， 我冇睇过呢份文件， 以前咧。就係、是，陣間我可以傳閱俾大家睇， 因為唔使經過你啊，你知嘛？ 咁啊，即係 最新嘅呢個係， 因為咧以前咧就我哋通常就見到黑色嘅球拍啦，紅色嘅球拍啦，係咪？咁啊，即係。有啲人都會問啊，點解唔可以其他顏色啊？咁樣咁國際冰聯嗰度都去研究啦，咁樣咁頭先有提過啦，個波係白色噶嘛，咁、所以球拍就一定唔可以白色啦。咁、但係都考慮過啊，收集咗意見之後咧，咁就有粉紅色咧係容許嘅。咁啊就係陳少講嘅粉紅色啦、紫色啦、綠色同埋藍色咧都係容許嘅。咁所以如果嚟緊一路咧陸陸續續嗰啲國際賽咧，你有機會見到一啲球拍咧就係有呢四隻色。 哎，好靚啊！ 其實咧 有芭比色啊。 其實咧，阿體育老師啊，李賢丁老師，我想問下咧。其实咧，球拍嘅颜色会唔会影响对手？即系对手，即系我同我打嗰个人咧，会影响佢噶。其实即系会唔会用某一只色咧？佢会俾我即系 反光斜。 系啊，会唔会咧？帮唔帮？ 斗牛咁 系 咪？ 系啊， 即系会 唔会咧？我突然间谂呢个问题，即系我用某一只色系会影响到佢嘅视觉，咁我咪掂晒咯，系咪？ 嗱，呢个咧就系当初佢哋收集意见嘅时候咧，咁就系收集到有啲人就提出话会唔会用啲荧光色啊、黄色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就考虑到就话可能会有影响啦。咁啊，同埋咧就一定要嗰个球。球拍嘅顏色要同個波同埋個台有明顯嘅差異啦，咁樣咁所以就當時就會考慮到就話啊，即係揀呢四隻最主流嘅色啦，咁樣咁啊其實都係希望即係打波嘅時候吸引，即係唔好話哇都成日都好沉悶，淨係落落去都係黑色或者紅色，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咧嗰塊拍咧一定要兩邊唔同顏色嘅，即係好耐好耐之前咧就係、有啲人就係兩邊都係紅色，點知有長膠短膠咧，跟住就。即係大家好唔公平啊，咁樣咁，所以就一定要兩邊唔同顏色咯。而家就演變到咧，就會多啲顏色。 我唔係好明點解要兩邊係要唔同顏色啊？ 就是、要讓即係要讓對手啦，或者可能咧，即係要即係起碼要知道分別到啊邊邊係長膠，邊邊係短膠咁樣咯。 长胶短胶 系 咩 意思 啊？ 即系嗰块胶咧系 哦， 系唔同噶嘛？嗰个旋转 哦， 系啊， 我哋系零知识嘅，所以 系啊，我真系零知识嘅，所以咧系啊，哦咁样嘅，咁其实如果系红色同埋黑色嘅，佢都系会有 唔同 嘅一啲嘅哦个旋转力，咁有啲咩分别啊？红色同埋黑色，红色系 哦，其实冇嘅，佢系个贴法嘅问题啫。 其實咧，我想問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其實如果你啲比賽咧，即係城市咧，即係國際嗰啲咧，點解唔由大會指派俾你咧？派俾你咧，咁你一定 fair 咯，係咪先？因為你自己帶嗰塊。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估劃㗎嘛？ 會檢查嗰塊牌會檢查，咁但係即係因為你自己嗰塊牌咧，其實咧係個手型啊，係 啊，你 打慣就冇得去話啊派俾你咁樣，係、啊，所以唔見，因為如果乒乓球手唔見咗塊乒乓球牌，係 好大件事， 係啊， 係啊， 同埋有時好衰啊，會俾人哋偷㗎嘛。 這個、 我聽講嘅説話係會咁樣㗎嘛。 可能啲花邊啦，之前我揾你講過。 好啦，到第五题啦。 OK， 第五题。 第五题咧就同爱情有关嘅。 咦，一跳跳咁远， 点啊？ 咁咧就系讲咧呢个网球啊，你哋有冇打网球啊？ 我冇， 即 系 冇， 比较少啊。咁啊，网球里面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话啊零咧就叫做 love 嘅， 系 啦。咁咧究竟点解零咧就会读？即係會叫做love 喺網球裏 面，喺網球裏面，即係譬如話我哋叫 貂蟬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十五比零，咁我就叫 15 love 咁樣嘅， 係 啦。咁三十即係譬如一開頭就即係譬如兩個都係零咁啊 ，love love 唔係 love all 咁樣。咁咧 呢個係國際㗎，即係 係啊係啊係啊， 真 係 唔知。 咁 中文有冇嘅？ 中文就冇嘅， 愛全世界。 OK， 咁所以咧就而家就係。 点解零系叫 love 咧？ 系啦，咁啊，第一咧就系个 love 里面咧 有 个 o， 系啦。咁第二咧 b 咧就系话 love 咧就同法文咧嗰只蛋 就我唔識讀嗰法文字啦，不過就同個蛋有關，咁啊蛋就即係零咁樣咁啊用法。 嗯， 咁 C 咧就係因為網球係好浪漫嘅運動，咁所以就用 love 咧嚟代替咗呢個零啦。 呢個應該唔係，一定唔係，一定唔 係。咁啊， 濫竽充數， 一定唔係呢 個。咁啊 D 咧就係因為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高級嘅運動嚟嘅。咁啊，網球本身有高級運動啦，咁、 啊、 所以咧就零咧有個窿咁樣咧就唔好意頭，咁啊即係用個 love 嚟代替啦，咁樣。 C 同 D 都係作， 我覺得係 A， 我覺得係 A。我哋，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校長喺度講緊，就得口窒窒， 係自己都唔有， 其實佢 唔係過唔到自己嘅兩個答案， 太絕劣啦。 係啊， 你做波一次，做波一次 ，A 同 B 咧就係咧，係 啦 ，C D 唔使重， 我哋已經聽佢。 喂，如果一中我哋就淤啦、 啊。 如果一中 C D， 下次可能要上埋 drama 堂先可以上。 好 ，A 系 A 咧就係個 love 裡面咧就個 O 字，係啦。咁 B 咧就系同个法文嘅鸡蛋， 我讲 鸡蛋啦。 好，你两个 B， 一个 A 两个 B， 一个 A 两个 B， 有冇人啱？ 咦，唔使 C D 啦， 唔使。 咁啊，有人啱嘅，有人啱嘅， 系啦。 正确答案咧就系同嗰只蛋有关 嘅。 法文，因为佢本身网球由法文由法国嗰度演进出嚟。 明白。好，喂，今日多谢姚校长。嗱，有啲信息或者有歌咧，送俾不同嘅人啦，由你自己讲啦。 你点唱？ 哦，好啊，咁啊，今日就点咗呢个 李克 勤嘅 命运符号， 系啊，咁啊，呢个应该系李克勤嘅第一只碟，第一只歌嘅，咁啊，即系里面嘅意思都好好嘅，即系都系朋友推介啦，咁啊，即系都系鼓励大家积极啲啦，即系遇到有阵时有啲可能最近有啲新闻可能都唔系咁开心，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听到呢只歌咧就可以鼓励一下，振奋一下，咁啊，明天再努力咁样咯。 嗯，好，今日多谢晒 余嘅校长，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好， 拜拜。 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跌。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等着那仙高，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我命运符号，含泪说声，我做到。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漫漫长路更迷离，难再逃避去演戏，不知应不应该相信运气。让我攀高峰，带着自豪。 谁没有跌过染着粪土，但何惧那远处满是圈套，随着那圈高，凭着那仙步，来让我看到我碰到我想到到达最高。今天到老，我像那跌不倒，我想做做我命运符号，用我力铺我路途，只盼我有日会在星夜里，那天我会含泪说声我做多。 李克勤嘅命运符号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廿九度气温，滑到好热噶今日吓，相对湿度72%。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多云间中有骤雨。星期一风势较大，下个礼拜中期时候咧天色会好转噶。十二点新闻报告马上送上，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潮潮，好啦，车路大人，潮潮啊，咁啊正正啦，咁啊除咗咧一阵间咧，分享一啲喺第度见嘅一啲嘅新嘅资讯啦， 系、哎、啊，揸车嘅体验 经历啦，揸车体验啦，亦都有啲车坛快讯讲下嘅， 系啊，大家，我哋好犀利嘅车路的士，大家有冇留意今个星期啱啱出街嘅施政报告先？ 有， 原来有样嘢好同我哋息息相关， 系啦， 我哋上星期啱啱介绍完嘅氢汽车啊， 冇错。 我而家好好啊！香港政府而家真系大力去做呢一件事啦。咁、样会发生啲咩呢？原来喺嚟紧嘅方向啦，真系香港会有呢个叫做氢气嘅双层巴士，同埋氢气嘅洗街车出现啦。系啊，嗱呢一啲咧就之前，因为其实如果缺乏政府嘅喺后面嗰度撑住成件事咧、其实系好难行嘅，因为系个。基建上面的配合啦，我哋上一个礼拜我哋都有提到过佢个充气站嗰件事啦。咁、中间佢哋点样运作呢？如果有政府喺后面支援呢一件事咧，希望香港真系可以未来啦，真系会有呢个绿色能源啦，真正嘅绿色能源出现，咁、就真系冇污染啦，可以做得到。 好好啊， 太好啦！ 洁净能源我哋成日都咁样讲噶啦，嗬。 冇错、 啊，所以我哋正要行快步，好似我哋嘅车路的士咁 样， 系啦，早好多步嘅已经同大家讲咗。 冇错， 好嘢啊！ 讲到呢一个即系洁净咧。有时咧喺街上面咧，你最扫兴系咩咧？见到啲叫墨鱼车啊！ 系啊， 而家耐唔耐咧？即系唔多嘅，但系耐唔耐都见到。如果大家知唔知咩叫墨鱼车咧？即系啲 黑烟啊， 好大阵黑烟，同埋咧，你如果行人你经过咧，你净闻到一阵好辛苦嘅创鼻嘅嗰种感觉。系 而家诶， 有 啲 系 识 嘅，有时你见到白烟嘅。 嗱，不过 我以为佢有 白烟咧，就有啲人话系因为架车有水气。 系冇错冇错， 即 系通常咧系黑。烟嗰只咧就真真正嘅污染会犀利好多，就嗰啲真系有害气体嚟嘅。 有啲车前可能因为佢基建有问题定唔知咩啦，佢每踩踩一下油咧，你都佢都嗡一嚿一嚿一嚿啲 咪叫墨鱼咯， 系啊， 好似好似喷啲墨咁样。 真系好 喷到你块 面。墨越嚟越少啦，因为其实如果呢啲车咧，佢系去年检嘅时候咧，其实应该过关嘅， 系啊， 所以佢就会慢慢一路淘汰啦。呢啲车系，咁通常系一啲好旧嘅。工业车嗰类型嘅就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啦。如果去到私家车层面，其实好多年前已经淘汰晒噶啦。 系啊系啊，好啦，咁今日亦都讲下咧，潮潮咧啱啱去充电啦。 系啊，去边度啊？ 我去咗贵州翻嚟。 系啊，点解选择呢个地方？有冇原因噶？ 有，其实咧，因为嗰边咧嗰个空气原来可以去到好靓好靓，咁应该可以解释下发生咩事啦。同埋咧，我又中意少饮翻几杯咁样啦，咁、所以去到贵州咧，其实就一个镇啦，叫做茅台镇，跟住佢咧里边就好多我大开眼界嘅发生咗啦。 我真系孤陋寡闻。 未讲之前咧，我好羡慕你一样嘢，其实呢一样嘢咧，我经常都想做嘅，就系咧叫自驾游。 佢咪又系去咗咯。 我知 我知啊。点解我有时候会唔敢呢？因为我系一个方向盲嚟嘅，即系我唔知系 Sarah， 我系方向盲嚟嘅。我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咧，我系唔敢即系揸车，我惊我自己会迷路啊，或者唔知道要边啊，或者唔熟人哋交通规则咁样咯。 系啊，其实嗱呢一个咧，喺大家真真正正会出去国内做呢个自驾游嘅时候咧，都提醒大家一样嘢。咁样咧，我哋香港好多人会用开一个Google 地图啦， 系啦，冇错。 但嗰一个咧，系去到国内嘅时候咧。差唔多可以讲系好唔准确嘅嘢嚟嘅，咁、所以千祈唔好用嗰、那个，我哋就下载翻嗰个中文嗰个地图啦。嗰、个咧系准确性系高到哇加零一啊！咁、其实我同大佬一样嘅，我同一条路我可能行十次廿次咁样。 你唔使担心，其实佢都系， 系啊，即系你都系靠你都系靠机械人提你 的。我路盲嚟嘅， 系啊，我有一次我以为佢系啦，跟住我打电话俾佢，我问佢啦，佢都话诶、其实你不如你装个 app 啦， 我哋一齐装个 app 一齐睇一睇。 咪揸车翻嚟，我兜嚟兜去兜唔到。我仲以为佢好劲啦，我问佢，原来佢唔识噶。 冇错，话俾你听，有时咧靠呢啲机械人咧，我最唔中意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佢嗰例，佢话诶转左，但系前面有两个。路口嘛，即系一前一后。喂，你叫我而家转咧，定下一个转咧？佢有时好混淆噶。 系啊，有时佢过咗你先叫佢结，过咗佢先叫你转左啊嘛。你有冇试过？ 系啊，同埋有时佢唔系讲前面，佢系东南方咁，边度系东南方先咧？ 所以咧，嗱，我哋如果去呢个自驾游之前咧，就真系下载啦。英文嗰个就真系会发生晒头先所讲嘅嘢嘅，因为我今次系试咗嘅。就真系可能你甚至乎个弯路已经嚟到，佢先至话俾你听要转，你冇可能即刻抽踩入去噶嘛。好危险噶嘛！中文嗰个地图咧，哇，佢就真系好清晰嘅。佢会话俾你听，你仲有大约几远，你会去到，甚至乎转个弯之前，佢仲会提醒你下一个路口，你就要转啦。咁样，所以其实一路听住咧，好似一个真人喺你隔篱一路提住自己咁样样嘅。 有时略嫌佢真系提得太密啫。 冇错， 收声。 你冇试过？ 知啦， 得啦， 唔使讲咁多次， 够。 OK。 咁我哋今次咧，因为嗰、那个揸车嘅距离每一日都远嘅。最短嘅距离可能都个零。中个半钟头车， 即系你有晒嗰个路线嘅，即系你知道今日去边个景点嗰啲， 我哋 去 plan 好 晒 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地图就真系今次好关键性嘅嘢啦。咁其实可以俾一个例子大家嘅，佢系准确到乜嘢程度啊？咁有一日啦，我哋朝头早出发嘅时候，咁就同香港个单车节系同一日嚟嘅。国内原来又一个大型嘅单车比赛，咁我哋当时事先系完全唔知道有呢一件事发生嘅。就好大件事啦！佢个封路咧系当日朝早，我哋先知道封咧，架车一出队惨啦，四面八方酒店就剩翻一个路口可以出得到，点知出队就全部封晒嘅。开住个地图一睇嘅时候咧，佢就教我哋咯。咁首先我哋要过条河啦。 但佢嗰个地图知唔知封路啊？ 知啊，就系 我第一个问题。 在感啊！ 如果个地图根据平时嘅交通情况咁就衰啦。 系啊，佢唔会理你噶嘛，佢计算咗路线 系 咁样 俾 你拣嘅啫嘛。 点知嗰个地图当朝？早佢已经知道有咁嘅情况，已经帮我哋拣咗条路。但我睇冇理由啊！我个人喺贵州，点解佢会叫我过河去咗四川嘅咧？觉得好奇怪，好奇怪。 真系隔篱嘅啫。 原来系真系啱喎。嗰边我哋喺贵州嗰边完全封晒啦，个市区里边系乜都行唔到。我哋先塞咗半个钟头车，个地图话俾人要塞嘅，咁冇办法，唯一一条路塞咗嗰半个钟，佢就即刻带我过河走啦。过咗四川，点知咧四川嗰边个驾驶咧就同贵州好唔同？ 点解啊？ 佢系横街窄巷之余咧，佢上山，即系大家谂啊，四川个地理环境系好唔同，嗰啲山路咁样啦。跟住我哋就由一啲叫做最新嘅高速公路入咗国道，上埋山变咗越野赛咁样。 哇！ 跟住咧就要提醒大家额外多一样嘢啦。其实国内咧，如果我哋租车揸嘅时候咧。真系会揀翻一啲类似高身啲嘅车，你当一啲高身啲嘅七人车啦，甚至乎可能系嗰啲叫四驱车咁样嘅样嘅车，会方便 好 多。 都似 off road 咁样。 系啦，因为你有啲情况咧，你冇谂住自己需要揸啲路噶，譬如我哋今次就系啦，点知原来佢带下之后，真系会经过咗嗰啲上咗山之后，好似揸紧 rally 咁样，系啦， 凹凸不平。 凹凸不平之余，我哋试过最夸张一个位置咧，系落车落到底啦，嗰条车路咧，我系好似望住个地下落紧去咁样， 好惊啊！ 即系个车。 斜个角度系直插我个大屏幕前面，净系一片地面嚟嘅，嗰、那个角度系咁样落地。 点啊？ 喂喂喂喂，我反胃，唔系你哋，我觉得揸车咧点都要试下， 系要试， 系咪人 都 睇一世买一世？我你讲到咁样，我点都要试。哇！你望住原来出边系个地下嚟， 你谂下，真系好夸张，你个角度系。扎都系你望住个大屏幕就系个地下，咁嗰时点啊？好慢矮躝咁样慢慢上落去，因为个角度 踩住个 brake 落， 踩住个 brake， 我就打斜一部车少少嘅。大家如果面对到咁嘅问题，其实都仲有少少嘢可以做得到嘅。如果你喺部私家车里边，嗱私家车好低矮啦，你遇到呢啲情况，有一个机会，其实个车头真系会掂到地噶啦。咁点样做呢？其实我哋可以打斜部车，大约尽量打到45度角咁样。再一去到最低嘅地方，一掂到落地嘅时候，反方向另一个45度角咬翻转头。咁其实咧呢一个角度咧，你系大大将嗰个闸嗰个角度收细咗好多嘅。你有机会系唔使掂地嘅。咁今次我虽然部车身高，我都好惊啦，讲真，都系要咁样打斜过咗去咯。 嗰啲有下爬唔使行， 系啊， 系咪先？如果 掉咗 捞低，捞低 有 车 震， 冇咗 个 下爬咯。 咁好彩啦，咁我哋架车叫高身少少，咁今次咧我哋租咗部车都舒服噶，因为知道中间系要去到咁远嘅距离啦。嗰部系一部最大嘅七人车嚟噶啦，已经系中间嗰排其实就已经系头等飞机单啦。 我想问而家你喺入边租嗰啲系咪都系国内嘅车嚟？ 原来选择好多喎，今次唔系啦，我租嘅咧系租咗又系德国星星。咁跟住咧，佢中间嗰排按摩凳嚟噶啦，已经系最后面嗰排咧系因为架车好阔嘅。后面嗰排系可以打横一个人，差唔多喺度瞓咗觉。 对唔住，头先你讲你话系按摩椅， 系啊，按摩椅嚟， 有按摩功能嘅咯，即系嗰啲又震啊，又唔知点啊，嗰啲咁。 中间嗰排嘅乘客咧，全程你可以拣三个模式嘅按摩咯，三个模式佢又有分别嘅，可以系揼背脊啊，有啲揞你个背脊 啊， 佢未到链。但問題佢就嗰啲揼啊、嗰啲揞啊、嗰啲全部有齊嘅啦，所以好舒服。 係啊，你長途嘅一啲自駕遊嘅話，你真係如果有埋按摩，你或者起身嗰時候精神爽利幾仗。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當日咧，我哋到地嘅時候咧，可以講下我哋去咗啲咩地方啦。咁我哋其實去第一晚，因為其實純粹食咗個晚飯。已經到地啦，我哋去咗一個叫烏江寨嘅地方。咁我哋咧 book 嘅時候咧，都純粹睇緊，好似一個以前嗰啲叫做苗寨形式噶啦，古色古香 苗族 係啦。咁一去到嘅時候，哇，好靚！跟住發現佢原來成個山上面所有嗰啲屋咧亮曬燈嘅，跟住佢嗰條江。个反应啊，系好靓地一个橙色，上面楼下面就嗰个江嘅倒影，哇！夜晚已经觉得好靓啦，咁纯粹影一啲夜景之后就翻去瞓啦，因为都夜啦，大家 travel 都好耐。 你唔系去嗰度噶？ 系啦，路过啫喎，路过啫。点解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哇！就真系 又另外 一番 景象， 完全另一个感觉啦。真系眼见嘅古色古香，跟住我哋住嗰个地方咧，仲要有得借埋嗰啲叫汉服啊，唔使钱嘅，借咗汉服去影相啦。咁我哋又发现咗样嘢，一路行自己行，跟住就发现咗佢原来有啲景点喺嗰度，佢系以前因为嗰个寨里边嘅人咧，你就谂得到佢所有嘢自给自足噶嘛。咁佢纸张又要自己制造，布又要自己制造。咁我哋入咗佢个布厂咯， 有好多呢啲咁嘅体验啦， 系啦。佢 个染 布厂之后咧， 染布又有，整纸又有啦。 挂晒喺度已经系晒紧一啲半完成嘅布，再加埋嗰啲汉服，哇！影相就系煞菲林我哋。 系嗰啲都系扎染咁样嘅， 扎染嚟嘅， 系 啊，好靓。咁我哋之后就好快啦。咁我哋就离开个地方啦，就揸真系揸车啦。咁就好快。快地就去到咗呢、這个叫做茅台镇， 嗯哼， 又可以解释下，大家接触开可能甚至乎会一个误会，以为茅台就一个牌子嚟嘅，咁其实唔系咧个地方。 因为我同佢倾嘅时候咧，我仲以为真系我孤陋寡闻，我以为喺茅台咪就得一支， 原来 我哋 我净系知茅台酒嚟嘅， 系啦， 酒 得一只嘅啫嘛，我以为系。 咁原来咧，我一去到个茅台镇，哇， 系咪成个镇都系做酒噶？ 好犀利啊！原来嗰个镇咧好巨型。即系夸张嘅，但系你可能系一个港岛咁夸张嘅地方，全部都系做酒嘅。 系啊，我都谂到。 跟住佢成个范围要3000几间， 咁成个地方飘住酒香。 酒香啊！ 其实酒咧饮咧未必个个中意啦，尤其是茅台，我其实唔 系 好顶得顺，我觉得 好 近啊，好近啊。但系嗰啲味咧真系 好香。佢原来系飘住一个类似花香，一个米香。你一去到个范围咧，你个。就算你嘅车有冷气机都好， 你都闻 接近咋，你已经开始闻到，咦唔系，点解开始有啲花香啊？嗰啲味道涌紧入嚟，入到个镇嘅时候咧， 點解佢會咁香啊？嗱，首先呢個鎮有3000多間釀酒嘅地方，跟住而家政府管理緊啦，咁佢就縮減咗嗰個數字嘅，咁而家降到2000多間嘅啫。咁跟住咧，佢哋全年就係不停重複住釀酒搜集材料，咁其實嗰啲材料本身又香。酿酒嘅 其实系咩嚟嘅？咩做咩做嘅？ 米 嚟嘅， 系啦， 净系米， 系啦，米。跟住其实再加咗好多样嘢，先至会变得到做茅台酒出嚟嘅。但系嗰啲全部都自己有独特嘅香味， 有唔同嘅自己嘅 系啊。跟住厂佢哋自己微调翻自己嗰个手法啦，跟住出咗嚟个效果就系我哋饮得到嘅嘢。但系原来成个地方就个呼吸都香嘅。咁我又试咗啦，嗰度原来有雪糕出啦， 茅台雪糕啊， 系啊。 你话而家好兴嘅系咩？ 茅台咖啡啦。 咁但系嗰啲会唔会醉噶？ 嗱，而家市面上面买紧嗰杯咧，其实系唔会醉嘅，但系佢都建议嘅，因为而家国内大家紧几样嘢就系、是、揸车不喝酒，喝酒不揸车。 咁 食咗茅台雪糕咧， 茅台雪糕都问啲你可以揸，因为其实佢含量真系少到几乎唔存在，有纯粹香味。茅台咖啡嘅话咧，佢讲到明啦，你饮完嗰杯嘢，你当日唔好揸车。 当日啊？ 系啊，因为国内而家讲紧 咁严重， 因为而家国内嘅足醉驾好犀利嘅，讲紧咧已经唔系讲紧香港有一个容忍嘅范围啊，系讲紧你只要饮过酒，你有酒精含量喺自己身里边嘅，已经系会唔得噶啦，系、 哦、 要罚款嘅，要扣分，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唔好俾自己喺嗰个环境里边出现啦。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咁。市面上面買得到嗰杯茅台咖啡咧，我飲過啦，香嘅，但係純粹咧就香味咯，我就覺得個 酒乜酒味 味道，其實就唔夠嘅。咁最後我自己 即係佢要嗰個 aroma， 我咧就即係整咗杯咖啡，再加咗茅台酒落去， 即係自己溝落去， 因為我攞咗佢 idea， 自己再試一試，哇！原來真係好好飲嘅，估佢唔到， 係啦。 咁我哋喺嗰度咧，我哋都玩咗好耐啊。咁叫做參觀啊觀光咁樣，之後我哋。就再走咗去咧，就我哋今个行程嘅重点啦。咁样咧，我哋去咗好多个嗰啲叫瀑布区啊。系啦，咁瀑布区咧，佢首先咧系一个地方，大家如果可以记一记啦，叫双河洞嘅国家地质公园。咁嗰个地方有啲咩咁犀利咧？大家有冇见过大峡谷先？ 有 大峡谷其实 Grand Canyon 系啦。嗱，大峡谷佢抹得好开噶嘛。跟住我哋而家系讲紧咧，中乳洞大家去过未？ 有。 以前我哋可能80年代好出名嘅七星岩啊嗰啲啦，落咗去好多中乳石嘅洞。嗰、个地方咧系一个中乳石洞，但喺个地底下面咧一个叫大裂缝啊。咁系咩嚟嘅咧？原来佢个地壳变动之后托高咗一边。咁唔系讲啱我哋眼见嗰度，原来嗰条裂缝咧系中国里边最长最大嘅大裂缝。我哋行得到个位置有1公里长， 都裂嘅， 都系咁样裂开。跟住之后咧，佢系一路上到顶，好窄嘅就系讲嘅，系最窄嘅位置系讲一个人通过。嗰個人通過，譬如我自己咁樣啦，我高度我要烏低半個人先過得到，因為當日咧我仲要孭住咗啲攝影器材啊，咁我個背囊都大嘅，跟住我喺度行嘅時候咧，其實我一路聽住我個背囊喺個頂咁樣過啦，去到最窄個位，佢仲要啱啱有個鐘乳石喺個地下咯， 頂咗上嚟， 係啦，頂咗上嚟嘅，因為我係要試咗幾個姿勢我先至穿得到過去。 馬老師，你唔使諗，你個肚腩實頂住， 應該會卡住，因為我係純粹啱。啱過到嘅，我當日我係要拆咗背囊之後， 即係肥啲都過唔到。 唔係佢個肚咪就中乳石咯， 應該過唔到。 咁但係你遊客實會有啲比較身形肥， 所以佢係會提醒嘅，真係。可能如果去到太巨型嘅話，可能真係要深呼吸縮埋一嚿先至過得到。同埋行咧，其實係要烏低身行咗好大段距離， 好辛苦咯，其實。 辛苦嘅，但係好靚，好壯觀，因為冇諗過自己係可以喺嗰、那個一个咁嘅位置嗰度咁样去欣赏咗佢咁耐咯，跟住佢下面个地质变化好大啦，咁我哋中乳石试过好似一个瀑布咁样出现啦，咁再离开个景点就又系要揸咗好耐车啦，咁亦都提醒翻大家啦，喺个揸车过程里边啊，我哋因为要经过咗好多山区，所以之前讲过嘅，我哋尽量拣嘅车真系要有高身一啲。 但系我大家咁谂，如果你爆胎都咩点算喺嗰度？ 有时俾胎，所以佢嗰啲租车咧，佢通常后面系会一个好准备好叫做正常 size 嘅时俾胎嘅。因为香港好多车 個士啤胎俾你嘅時候係好幼嘅。係。咁我哋再去咗下一個景點就係嗰啲瀑布區啦。咁個含氧量負離子係好高啊、嗯。所以我喺嗰度我哋差唔多叫做一個禮拜時間啦。當然影咗好多靚相出嚟啦。但係成個人嘅整體感受係咩咧？好、嗯、精神，成個人係由內而外嗰個空氣啊負離子，感覺上皮膚都好似好咗少少。 靚仔做到。 係啊，光亮啲。 喂，馬老師，你快啲去 啊！ 哇！馬老師去咗，有冇善手嘅感覺？ 未快一下，唔使 P 圖，即刻唔使 P 圖。 冇錯，所以其實呢一個區域咧，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嘗試去睇下咯。咁原來貴州俾我嘅感覺都改變咗嘅。初頭諗咧，會唔會淨係可能係酒啊、飲飲食食啊？因為佢嗰邊嘢食其實好好味嘅。 嗯，佢都係偏辣係嘛？ 偏辣 同埋偏油啊， 油嘅嘢嚟嘅。咁我自己就比較注意呢啲啦。咁我就少油。我哋甚至乎好笑，我哋有啲食嘢嘅地方。先问佢攞碗啊，一碗嘅滚水，咁、我嚟做咩咧？ 浸一浸， 先将所有菜摆落去浸完， 浸 完完 以前啲减肥就系咁啊，有一段时间， 我哋真系要咁样先去一去油，因为佢所有菜式其实嗰边嘅煮法都系搵油包住啲嘢食嘅，但好味嘅，佢味道啱我哋广东人嘅，你只要叫翻咗佢做小辣咁就 OK 噶啦。 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喺嗰边租车嘅费用大概几多啊？你哋租一个礼拜？ 嗱，我哋譬如我哋嗰部咁巨型嘅七人车，仲要咁豪华啦，其实系讲咗600-700蚊到 一 日，一 日 系啦， 正常嘅，正常， 完全合情合理。人民币，今次人民币啦，系啦，所以其实合情合理嘅。如果你有翻当四个人去，你其实四个人系坐得极舒服。你四件大行李摆喺个车尾箱里边，你嘅车里 得添 啊，好多位。 我谂香港呢个价钱 得 添， 系 啊。 因为我哋嗰部始终欧洲车，如果你租翻一啲国内嘅牌子嘅七人车咧， 可能 更加平。 香港我谂要2000-3000蚊一日。 要，如果嗰个豪车其实要， 系啊， 系啊。所以呢个 字价又几好。 我觉得唔错，可以同大家推介一下，可以考虑 非常好啊！喂，多谢晒潮潮带嚟好嘅资讯啦， 系 咁啊，有机会大家又可以去玩下啦， 系啦，多谢你， 多谢 晒， 拜拜。12点半电话咪18723885，而家开始咧，一阵间呢半个钟头点唱嘅话就可以打电话嚟咯，阿靓妈接翻你嘅电话噶啦，29度几温，相对湿度71%，先听12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逝世，终年68岁。报道话，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昨日因為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今日凌晨0:10在上海逝世。李克強曾經擔任三屆政治局常委，過去10年出任2屆總理。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英文台節目，有聽眾致電表示已經有2個小朋友，現時懷有雙胞胎，關注丈夫的侍產假只有5日，可以怎樣協助他。李家超表示，涉及侍产假的问题在立法会经过讨论，成为今日的法例，是否仍然有空间改变，需要社会讨论。一方面要帮助家庭，但亦都要确保商业活动正常进行。他又说，曾经同企业商讨，知道很多都支持家庭友善环境。本港上月楼价连跌5个月，蒸发今年以来的升幅。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9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32.1，创6年半新低，按月跌1.7%，按年跌幅收窄至7.8%。单计第3季楼价跌近4.4%，首3季累计跌近0.8%。中小型單位首3季跌近0.7%，大型單位亦都跌大約3.5%。至於9月租金指數報186.3，按月升0.6%，連升8個月，首3季累計升近6.2%。 美國軍方打擊敘利亞東部兩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支持組織所使用的設施，行動由總統拜登下令。美方官員說，軍方出動兩架 F-16 戰機執行。國防部長奧斯丁在聲明表示，這些精確自衛打擊是回應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從本個月17日開始針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美國人員的連串襲擊。他說，這些襲擊不可接受，必須停止。襲擊中21名美軍人員受輕傷，他們已經全部返回崗位。高斯丁又說，打擊行動並不構成美國對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改變態度。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和間中有驟雨，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下週中期天色好轉和乾燥。現時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21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4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2点，升106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0蚊，升2.4；阿里巴巴81.55元，升8；中芯国际22.5元，升1.5元；李宁23.75元，跌2毫；美团111.1元，升3；港交所274蚊，升8毫；盈富基金17.86元，升1.7毫；比亚迪股份244蚊，升6；小米集团13.36元，冇起跌；京东集团101.1元，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2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81，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02。日经平均指数报30,950点，升348点。港金报18,535蚊，比上日收市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54美元，卖出1,990.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天下。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10月25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视演员为终身职业的周志辉，当年成为演员受边个影响？ 我系入咗大专先第一次接触，因为嗰阵阿 King Sir 咧。在浸会有一堂课叫做 Acting and Directing， 所以 King Sir 是我的启蒙老师。 收听文教组制作的《艺文谷》，我李秋婷带你一起认识这位香港话剧团最资深的演员周志辉的故事。约定你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和打机一样都要有攻略。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还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有啲朋友咧就系代读嘅，咁首先帮佢读啦。Jenny 佢话早晨啊，各位，咁啊预祝第一个轻松松嘅周末，同埋周日送只歌俾你听啦，一人间。咁另外咧，今日咧就系阿 Amy Kong 啊班长嘅生日，希望咧就读出个点唱，祝佢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Amy，Happy Birthday 啦吓。咁另外咧就电话里边已经有位朋友，不如听个电话先。 好啊， 电话里边咧， 陈太。 陈太， 陈太你好， 喂，早晨， 你好， 早晨啊，系咪第一次倾电话啊？我哋 唔系啊， 听过噶啦， 听过多次啦， 系啊， 陈太， 你老朋友， 诶，其实唔系好多次，都叫做 打过嚟啦，系啊， 打过嚟啦， 系 啊， 好，咁啊，今日陈太 点唱俾咩人听？ 冇错， 系啦， 点唱咧？首先系点俾我个女啦，我女今日咧就系40岁嘅生日啦， 哇 ，Happy Birthday！ 系啊，所以啊，佢叫陈海琪。 海琪，40岁， 佢我嘅孙女嘅契妈何晓珊， 系 佢哋两个同年同月同日， 真系 哇， 好浪漫啊！ 咁犀利啊！ 系啊，都系40岁嘅生日，生日快乐。咁仲有咧，补足加拿大嘅侄女啦，慧敏咧就系26号嘅生日啦， 系 加拿大嘅大嫂。大嫂咧就10月9号嘅生日啦， 嗯， 哇，好多人生日喎，你身边啲 系啊，咁仲有咧同一日嘅27号咧，今日咧仲有蔡智恩妈妈阿薇嘅生日啦，仲有阿吴少芬啦，阿芬姐嘅生日啦， 嗯，好， 有冇？ 咁啊，仲有嘅，不过咧就祝所有十月之星啊，仲有姑仔啦，我姑仔啊陈庆薇啦，就系10月12号嘅， 嗯。 咁个孙女亦都系10月12号嘅， 哇！ 陈子彤，咁仲有孙女嘅表姐咧，就系、 是、 都系10月12号生日嘅。 哇！真系好啦，咁多人生日吓，咁、啊、全部点晒俾佢听。 李彩，佢、啊、叫彩儿啊。 彩儿得 ，OK。 系啊，十二号有3个啦。 嗯，就系咁啦。 27号咧有4个啦。 哇！ 撞埋同一日啊， 劲啊，劲啊，劲啊！ 全部都同一日嘅， 系咪全部都系天秤座？ 系应该系啩？ 系啊，全部都系天秤座。OK， 咁样啊，系啊，开心啦。咁会点样庆祝啊？会唔会切蛋糕啊？嗰啲咁噶？我觉得咧蛋糕一定要切噶。 阿女咧就同老公咧就飞咗啦， 我飞咗啦， 飞咗去武汉。 哦， 又去玩。 系啊，佢就去咗玩啦。 庆祝生日 好咯， 系啊，佢揾阿千华。 嗯。 好啊 ，OK， 系 咁啊，你有心啦， 好嘛？仲有冇其他 朋友又点唱俾佢？ 祝所有十月之星啦，所有十月之星、十一月之星嘅生日快乐啦！ 好， 多谢晒，多谢电话， 多谢陈太，多谢 陈 太， 好啦，有个 Money 等紧嘅 ，Money， 喂， 钱 ，Hello Money，Hello 你哋好， 喂 ，I love you 啊 ，Money。 可以叫我钱钱都得噶啦， 钱，我见到你钱钱啦，系啊，点啊，钱钱。 我就想点唱俾阿仔听点听嘅，因为佢嚟紧10月29号咧，结婚咯。 哇！ 哇！你个仔都结婚 啦！ 而你妈咪真系好好啊！佢头先陈太咁样又打电话嚟点唱俾个女听，跟住你阿 Money 又点唱俾个仔听。 打嚟电台睇下有冇机会播到出嚟点唱咁样咯。 会唔会摆酒啊？ 会啊，我哋星期日会摆酒。 哇，恭喜啊，好开心啊！ 你紧唔紧张啊？ 请咗啲亲戚啊朋友咁样咯。如果嚟到嗰啲亲戚朋友，即系会好开心啊！到 时一定会啦。 听讲你做新奶奶有啲紧张，紧张咩？ 我都唔好想人哋做新奶奶，好似好老咯，自己会觉得。 做咗谂住换几多套衫啊？嗰晚。 嗰日都係兩件到咯，唔好太搶鏡啊，都係。 呢係啦，呢啲智慧嚟，唔好太搶鏡。 你搶唔到佢哋㗎，乜 嘢？我即係唔好後生嘅，即係有後生嘅佢哋嗰個，即係佢哋主角啊嘛，始終都係我哋都係喺隔離。 你都係主角， 本身 都 係 都係主角。 有冇啲意見佢哋啊？即係譬如可能一定要著垮咁嗰啲啊？ 有啊，啲公仔會著著。做婚紗晚裝咯，如果垮就係出門嗰陣時先著啦。去到會場就佢唔會換啦。同埋我哋時間都好逼啊，佢唔想嘥曬時間咧。咁同埋第二日咧，星期一咧，好多朋友或者啲學啲小朋友要翻學咧，我哋都唔想阻佢太耐時間。 阿新奶奶啊，係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啫，你有冇教佢會唔會教佢哋點樣相處之道？唔好嗌交啊，定係嗌交唔緊要，嗌完交唔好再嬲就得啦。你有冇啊？即係作為夫婦咧，即係做咗咁耐， 都會㗎。阿仔就佢自細都好內斂嘅，即係有時佢唔中意咧同你即係。直接好傾偈咁樣，佢同反而同爸爸就會多偈傾啲咯。可能仔同爸爸就嗰個相處，即係傾偈就會容易啲咯。即係我以前都係佢哋讀書啊，都係兼顧佢哋啲即係功課啊啲咧，啲時間會多啲咯。如果傾偈就爸爸個時間會多啲咯。咁 哇，時間過得幾快啊！睇佢做功課，而家肥先睇佢結婚喎。 係啦， 又話如果即係生小朋友，即係第日嘅將來嘅事咯。即係有時你要。自己養好自己，即係有個目標咧，先去計劃多啲嘢咯。 我谂你真系要同阿新抱仔咧两个要好咯。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咧就会将阿仔会摆咗做变咗个磨心，有时好难做啊。手背又系肉，手掌又系肉。 系啊， 不过都系 新抱仔好唔好啊？ 交俾新抱仔教阿仔噶啦，我哋 要教 阿仔话唔系啩？ 始终都系听老婆话嘅。我相信都系个个结婚嗰啲后一辈咧，都系中意听自己老婆仔。 你要咁谂啦，你多咗个女啦， 系啊， 系咪啊？系啊，你又多咗。个女啊，嗬， 多一个女赚咗翻嚟咯， 系啊，咁就好啦， 开心啦， 等你开心啊， 好，一只好有意思系你拣噶吓，陪着你走， 点解会拣呢只啊？ 白头到老，即系样每一件事都要容忍咯，同埋都要。 讲到照惨，样样都要容忍，咁又冇咁惨系嘛？样样嘢都要容忍， 有啲嘢又 包容啦，唔可以容忍啦，唔系样样包容啦， 镇定啲啊 ，Money。 系啊，另外我想咧，可唔可以讲多样嘢？ 可以 啊，因为早几日咧，哥哥入咗医院咧，就佢琴日做咗手术啦，咁都冇乜大碍咯。咁阿妹妹今日会接佢出院咯。咁喺度，我想顺便即系多谢阿哥，佢已经做咗嚟啦。虽然佢29号嗰日嚟唔到任咧，但系都多谢佢封咗嚟。咁我同佢讲话，到时你出咗院先，佢哋两个再斟茶俾你哋，斟茶俾你啦。咁样成，咁佢都话好话， 要啊，系啊，系要你噶， 身体紧要吓， 都要尊敬长辈。 叫 Thomas 啊， 好啊 ，Thomas 身体健康， 同埋个个所有。人包括你哋都系身体都要健康，如果冇健康就咩都做唔到噶。 冇错，同意嘅。OK， 好，多谢晒钱，多谢晒 Money， 拜 拜，拜拜， 开心。 好啦，搭单点唱啊！呢个 Vivian 咧话点唱俾咧我儿生仔卓然听。下个礼拜翻英国读书啊，希望佢学业进步嘅。咁另外咧就系本人 David 51岁啊，同埋三弟阿 Sam 47岁啦。呢个星期日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麻烦帮我读出啦，冇问题嘅。呢个歌曲就叫做《 陪着你走》， 送俾所有无论十月之星、十一月之星、十二月之星，总之听紧我哋嘅都系开心心嘅快活。 冇错，而嗰日嘅话，大家饮起酒，饮多咗就陪着你呕， 跟住就陪着你唞。 饮咗酒唔好揸车啊！ 谁是？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偏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好，刘冠廷嘅呢一首陪住你睇咗十分钟啦，就一点钟电话里边， 喂， 喂， 你好啊， 你 系边个？ 系咪杨小姐？ 杨太， 系杨太， 喂，杨太你好， 你哋好啊， 嚟 啊， 嚟 啊，小玲精。 咩精话、啊 哦？我今日年纪我食唔到呢个名字， okay, 我有啲惭愧。 唔系啊，呢、這个 OK 啊，小小妾精 啊，我系老龄精啊，系啊， 唔系。 阿杨太平时有冇听噶？ 永远都系咁可爱。 有冇听我哋？系咪由细细个听起啊？ 都有噶， 做女 嗰时差唔多六十岁 啊。哦 ，OK OK， 即系做女听戏咯， 有啊， 而家唔似噶， 唔似啦， 系啊。 我有一次我见到有一个话八十几岁，我就望落去得五十几嘅啫。你哋 keep 得好好噶，有好多都 开心咪得噶。 因为咧，我个孙女话婆婆要靓，所以我就要打扮。 好，非常好吓，打扮任何年纪都系打扮， 心情开朗。 有冇做指甲啊？ 冇啊， 有冇闻味啊？ 你问问咁奇怪嘅问题， 唔系啊，贪靓咁啊，做指甲 有冇做 facial？ 有冇做 facial 啊？ 水晶甲啊，咁样啊？ 我冇啊， 我介绍你啊， 靓唔一定要咁噶， 介绍 心情，心情靓 你自己整噶啊，佢 好 啊。 我自己整，有啲人都会咁嘅， 自己 又买嗰套嘢，系啊， 因为我每一日咧，我都会执下自己个样嘅。 哦， 哇！真 係 好好、啊， 點為之執 好優雅喎、 啊？執下啫， 你點執啊？ 係點執？ 即係畫下眉啊，即係 好好， 係呢啲好啊嚇。 打少少胭脂啊，咁咯。 好啊， 就系咁样落街，落街买餸，买完餸又再落妆。 唔系啊，因为要同啲早餐友去食早餐。 哇， 好 开 心 噶， 有早餐友系啊。 有冇一齐做运动？ 因为佢哋好好咯，即系佢哋又唔系话多事嘅人咯，即系佢哋陪我倾下偈啊，倾诉心事啊。 你好多心事，你打嚟俾我哋嘅，我哋嗰个叫做阿 Matt Doctor Matthew 啊， 树窿树窿 树窿树窿啊，系啊，你俾 我听啊， 有听啊， 有听啊， 系咪啊？ 好好一个教材、啊、 其实大家咧都真系噶，有啲咩事咧系可以写信俾我哋噶，因为我哋都收好多嘅就系、是、啲听众们你哋嘅一啲个案系啊，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可以帮到大家系啊， 系啊， 了解自己多啲咯， 系啊 系 啊系 啊，要放轻松啲咯， 好 化妆令到自己开心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 系冇错，系 好似你咁， 心情又靓，人又靓， 系 咪先？ 我唔系噶，心情系好，即系我先生都成日同我讲，叫我唔好谂咁多嘢。 你谂乜嘢啊？ 唔好 谂啲乜嘢啊？ 仔大女 有啲咩烦？ 谂好多嘢咯，谂下啲仔女啊，谂下个家庭咯。 使乜你谂啊？呢啲嘢 系咯，咁开心， 仔大女大，自己会搞掂。 放开啲， 好多嘢嘅，好多嘢嘅。 OK OK， 家庭嘅嘢好多嘢谂嘅。 一家唔知一家事吓，总之开心心，每日听住风骚范咧就特别容易 放 得 下。我日日听，我赶住翻嚟听啊！我 赶住你边度赶住翻嚟啊？ 食完早餐 赶 住翻嚟听咯。 咩啊？ 食完早餐， 食完早餐翻嚟听， 带埋收音机一路食一路听咪得咯，接 同埋 羊 蛋可以重温噶， 啊， 唔系你用手机听咪得咯， 系啊，得噶， 电话 手机听嘅话咧，又听唔到佢哋讲嘢啊嘛。 哦 ，OK， 啲早餐有系嘛？ 唔紧要啦，再唔系重温都仲得， 叫啲早餐有一齐听啊嘛。 系啊，吓， 我哋唔识噶，佢哋 唔紧要，你介绍佢啊嘛。 系啊， 我有讲嘅，我有讲啊，我成日同佢哋讲，我话你听下收音机啊，我话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梁继昌佢哋啊，咁样佢话好好听噶，我朝朝都听。 多谢多谢， 边度都唔去噶啦，我话净系食完早餐我翻屋企啊。 好，多谢多谢，继续支持 啦。你听下俾啲小精灵啦，系咪？系啦， 好啦，太好叻啊， 叻叻啊，咁你有冇嘢要点埋俾阿老阿先生听啊？李生咁听啊？ 有啊有啊，我想点俾我屋企人杨家杨家嘅， 杨家将， 杨家将系啦，屋企人啦，因为我奶奶走咗咧，我希望我姑仔啊阿伯嗰啲个个都身体健康啦，点埋俾你哋听啦，香港电台啦，同埋咧身体健康，最紧要点俾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妈咪啦，屋企人石宅， 石宅 系咩 石咩宅石宅啊， 石宅姓石嘅， 系。 系啦，同埋阿玲系我一个好好最好嘅朋友， 好姐妹。 系啦，早餐有啦，吓我老公啦，同埋我个孙女，同埋我个亲家，亲家又好好嘅。我个孙女两岁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听教听话啦。佢叫 Bianna 吓 ，Bianna 好 ，Bianna 系啊， 咪系咯，佢咁 都几开心， 几开心。 有冇同阿亲家打麻雀啊？ 我更加唔识打麻雀噶， 咁咪啱， 咁好咯，更加好咯，你赢晒佢咯， 或者捉象棋咯， 咁你赢晒，斗 兽棋又得， 就系佢唔识，你先同佢打啊嘛，系咪？ 啊，我都好少打麻雀 噶，咁咪捉斗兽棋咯，又可以减肥， 波子棋都 OK， 斗兽棋，你难击斗 兽棋嘅咋， 斗兽棋 ，OK， 好啦，咁啊，系啦，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 嘛， 大 家都开心，冇错。 多谢你 嘅 支持，拜拜。 好，再代读嘅 Dixon 佢话好啊，我想点样俾我澳洲嘅太太啊 Chloe 啊，我系13结婚周年纪念，永爱佢一万年啊 ，Dixon Hong 嘅一个点唱。仲有冇代读啊？仲有冇代读啊？有冇要读啊？ 好啊，有啊，有一个咧就阿健啦，佢话祝妈咪咧 Ivy 啊喺10月28日，即系听日啦吓，哇，70岁生日，祝身体健康。咁多谢阿健啦，呢一个嘅真系非常之好嘅祝福啊！ 喂，仲有 Anna 咧，佢话早晨啊 ，Paul 咩 ？Polly 因为要上班，不能打电话嚟点唱，佢祝咧个叫 YMCA 土风舞组，系咪你搞嘅？ 个土系咪土风舞系 嘛 ？YMCA 土风舞组船艺社会唔会长一啲咧个名？YMCA 土风舞船艺社 K 马小强歌迷会。 喂，应该 正式成立，同埋九龙塘唔知咩冤业咩冤业会 系啊，冤业会有啊， 一定系你搞嘅冤业会。 YMCA 系咪应该叫 YMCA？ 喂，点解你要改？哦，可能系咪即系 YMCA？ 我唔知道啊，即系佢系咁讲，我照写咋。10月29日社庆50周年， 仲唔系呢啲？咪就系咯， 跳足50年，犀利啊！祝各位社员身体健康，齐齐跳到100岁，好快噶咋吓？希望歌由我哋选播 ，OK 得。 好啦，另外仲有一位李小姐咁啊，点唱俾阿李生听嘅。咁啊，当年咧就各自咧分咗手，咁啊，但系因为咧想听到有一首嘅歌曲咧，因为要展开一段新嘅关系，希望会有一个好嘅结局嘅。另外仲有陈小姐啊，会祝陈妈妈听日咧就系10月28日啊吓，80岁生日快乐， 恭喜恭喜， 身体健康。 送俾你有 Danny Chan 陈百强， 偏偏喜欢你。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 开始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Danny Chan 嘅偏偏喜欢你，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五天的节目啦，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大家有一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开开心心， 我哋星期一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